喂 ，Hello Online， 喂，开始咗啦， 开始咗啦，但我未改翻日期啊，而家先发现。 我再改咯， 唔紧要，你改，你顶住先。 系，喂， 我冇手，我计唔到啊。 24 ，OK， 好。 哦，依家开咗噶啦嘛，唉，开咗噶啦。 嗱，今集就唔使多讲啦，头先大家都睇到啊，讲咩话题咯？ 咪讲呢个即系男男女女，其实系讲今日大概朝早至晏昼一段新聞嘅，咁就係阿 Edmund 啊，匪类监察院啊，院长啊， 你讲咩台先？因为好多 花生台啊， 系因为嗱，我重新 intro 个组织过，因为咧嚟到呢边咧，好多唔系以前港台啲朋友嚟噶啦。 啊，系啊，咁我不如 介绍下自己 先。系啊，唉，我系金英啊，咁啊，有听花生台都知，即系我系边个啦，咁样啦，咁啊。系咯，咁今日其实想讲个话题咧，其实我有谂过，不如我留翻星期三讲嘅，咁但系咧，我觉得 忍唔到啊， 系啊，忍唔到啦，因为有好多嘅留言啊，我觉得都要好逐一回应嘅，或者可能中间仲有啲新嘅发展，我就留翻可以星期三就再讲啦。 呢啲边度会留有发展啊？ 唔知噶，可能好，即系呢个世界好峰回路转噶嘛，依家嘅新闻系咪先世事嘅嘢？咁啊，今日。点解会留意到呢单新闻？就因为即系我嘅朋友啦，匪类监察院嘅院长啊 ，Edmund 咧就 send 俾我嘅呢段新闻。咁呢段新闻系讲咩咧？就系讲即系话一对男女就去食韩烧， 韩国烧烤 系啦，韩国烧烤我唔知嗰度应该系旺角琼华。咁旺角琼华嗰度咧就有间系食呢个。汉阳苑嘅，咁汉阳苑就好平嘅， 但系点解咁贵咧？嗰度， 但系我唔知道系咪同一 可能 有其他， 我怀疑唔系汉阳苑啦，因为汉阳苑我哋净食都系百零蚊炒。 或者如果汉阳苑嘅话，中学经常食啦，咁啊中学生都负担得起，又唔需要嗌交啦。 系， 但系即系有个说法话，可能好咩埋单嗰阵成2000蚊， 2200蚊， 咁就唔系汉阳苑啦，可能就系同一。在即系琼华里边有其他韩烧嘅铺头，所以又食咁贵。咁啊就话佢哋临埋单嘅时候咧，就因为俾钱系咪 AA 制嘅问题，就即系起咗口角，继而动武。咁职员咧就劝唔到交就报警啦。咁双即系呢男女咧双方都有伤痕嘅。 系咁，女只手指都爆晒光， 同埋话头痛咯。男嘅就话个鼻擦损， 块面啦，系咯， 系啦。咁 指甲搲，咁佢指甲搲到嘢，个硬物就太硬，整个手咁咯。 系啦，咁啊， 可能反夹嘅啫，其实。 咁啊，就即系警察就两个都拘捕咗，都以呢、這个即系涉嫌殴斗啦，系啦。 喂，其实呢啲新闻咧，即系好细单啫。 系咁，但我觉得虽然系细单。即系咁，你食饭唔找数都有啦，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我觉得， 点解会令到你咁滚？ 牵涉到即系一个男女权利嗰个问题啦，因为有就衍生其他争拗嘅，即系有好大部分人咧都觉得应该咧系个男人又唔好咁少加，应该又请人食嘢，咁先系张图文。 女嘅应该请人食鲍鱼咁样啊？ 冇喎，咁啲人又唔理喎。 唔系，即系男嘅请食烧烤，女嘅请食第二样。 系啦，即系冇，大家都冇，唔系啊，嗰啲网民系冇讲过话女人应该点嘅。 哦，佢、 就觉得你第一次约得个女仔出嚟食饭咧，就一定系要请噶啦，甚至觉得咧，就算系咪第一次都好咧，约得都系要请噶。男人约。女人食饭咧就一定系要请嘅。哇，我哋系咪有？ 我终于改咗啦，大家。阿监制，你可唔可以将嗰条 link forward 翻去 Facebook 嗰度啊？ 好啊。 系嗱，监制喺度打个招呼先。 喂。 系啦，咁啊，正有个女性嘅代表可以讲下。 系啊，因为专登佢叫唔好翻屋企瞓住。 系啊，喂，我哋使唔使播动新闻啊？ 好嚟。啲嘢啊！听我哋讲。即系。 真系想，好啊！有咩应付到啲 咁难口，都抌好晒内容啦，咪咁燥啦，点识女仔啊？食烤肉要求 A A 制，男女闹翻互殴齐被捕。呢、這个拆损鼻嘅37岁姓翁嘅男人，系一间玩具店嘅老板嚟噶。 星期日晚约咗个据知系新相识嘅女仔 friend 去旺角琼湾六楼间日式烤肉店牛角度撑咗脚，十一点几埋单，食咗2200蚊，佢就提出 AA 制，个女人唔肯，两个嘈起上嚟，仲互相推撞，搞到两败俱伤啊！职员劝唔掂就报警，38岁姓黄嘅女人都手指流血兼头痛。对男女分别涉嫌普通袭击同袭击致伤害，齐齐被人拉咗。 大家都知道咩事啦？哦，原来唔系咁，即系唔系汉阳苑啦， 唔系汉阳苑啦， 牛角喎， 牛角啊， 系啊， 即系日本嗰间。 哇，就即系埋单2200蚊， 系系。 咁啊。喂，但系嗰个男人咧，又讲下啦，即系入正题。那个男人，我一次呢、這个啊星汇网嘅 Adam， 系咪 Adam 嚟嘅？Adam 搞玩具 嘅，系咪卖玩具嘅？ 喂，咁咧听讲呢单嘢咧，即系其实而家啲新闻咧，即系大家已经进化到个境界咧，系真系睇嗰啲咩啊？睇留言就仲精彩嘅睇新闻嘅。 系 咁，其实睇新闻嗰样嘢嗱，我相信嗱，因为我啲听众咧就好少话廿几岁嘅。 嗯， 即系叫佢举手都系得三五个嘅，咁咧即系 A A 制，大家唔使解释系咩啦，因为而家细路仔好似唔用 A A 制噶嘛， 都系 A A 制， 都仲流行嘅， 都系讲 A A 制咯。 哦 ，OK， 系啊， 咁咧就我觉得呢样嘢不嬲都系老讽咁嘅。嗱，以前咧我家姐个年代咧，即系讲紧我做僆仔着扣仔鞋嘅年代咧， 系 冇问题嘅，个男人都系老讽， 系啊， 原因就系当时同工唔同酬啊嘛，可能 系冇错， 同埋啲职业亦都好唔同嘅， 嗯， 即系男人你抛个身出嚟做装修咧，你百几蚊一日一工嗰阵时， 系啊， 但女仔做车衣咧，可能得30-40蚊咁样， 系啊， 咁当时咧男仔俾晒咧好正常， 嗯， 理所当然嘅， 冇错啊， 咁点解香港一个好得意嘅地方？香港多数人口嚟自农村啊，咁成咁咧上一代喺大陆落嚟。咁嘅下一代可能就開始文明啲啦。咁， 嗯， 但係呢就學咗英國嗰啲咩 Lady First 啊 Gentleman 嘅風度啦，所謂。咁呢啲呢亦都呢為香港喺70-80年代呢帶嚟好多去到韓國 啊去到台灣啊，嘩啲人覺得香港仔真係好筍㗎喎。 係咁係有好處嘅某個程度上，即係喺國際形象上面。 因為一對比呢，因為 香港人對於南韓嘅男人呢，喂，咁人哋睇落去，喂，你溫即係斯文好多喎， 是， 或者你對台嗰陣係台灣都係四小龍之一啊嘛，都未開發得好啊嘛，但你香港人去到呢，即係一來就咩大隻金標就過去呢就可以唔需要錢啦， 金標啦，帶絲襪都得， 係啦係啦，即係唔知帶隻標過去旅行呢，嗯，就唔需要帶錢嘅，因為咁然後啲人又會覺得啊，香港人仲要好好禮貌啦， 所以萬國先爽啊！因為咧，成家出嚟招呼你， 係啊， 仲要幫你即係招呼你住、招呼你食，仲要幫你洗埋底褲， 仲要話咩啊嘛？話韓唔係台灣嘅女仔，即係以前嗰啲話台灣嘅女仔咧，就好斯文、好温柔嘅， 嗯， 啊，千依百順嘅，就好希望咧，即係個香港嘅男人咧，去完旅行不如留喺度啦，做呢個女婿啦，咁所以可能係嗰，那個。當時嗰個印象受過，嗯，即係香港人受過英國嘅教育， 即係硬係浸隨又唔同啦，因為個行事作風啊，個精神面貌 係啦， 各樣都唔同嘅，係有個優先嘅優勢嘅。咁就算有啲明星香港唔掂落難去咗嗰邊，又娶埋老婆生埋仔，跟住又翻嚟認啊， 好多啦，有孫耀威啊，係嘛？ 孫耀威係嘅咩？ 孫耀威係， 我唔知喎。 然後啊，咁你阿郭富城，但就唔係佢係台灣過嚟。 郭富城唔係，郭富城 喺台灣過嚟香港嘅，就唔係香港過台灣嘅。 係 咁啊，仲有邊個啊？獨柳明啊？ 唔係房祖名嘅咯，佢阿媽。 房祖名唔係我話阿劉錫明喎， 啊。劉錫明，劉錫明係點嘅？我唔知喎。 劉錫明唱《是緣是真》， 我知，但係佢有咩？點解你好識嘅咁古代嘅呢啲？ 唔係 ，yes， 有睇 yes 嘅。 唔係，我識呢首歌，話因為係邊個啊？倪匡個仔 倪震 就用 yes 嚟唱衰佢，搞到佢要敗走台灣啊！ 但係。因為我得福啦，老實講。 咁但佢冇話周慧敏喎， 啊。切，佢好閒啫呢啲。 周慧敏喎，唔係周慧友喎，唔係㗎。咁周慧敏都好長情啊， 唔知啊，係咪 先？係咯，咁啊，喂，係啦，咁啊，即係單 case 就係咁。其實我真係覺得有啲係世代矛盾。 嗯， 即係你對於大，即係好似30几40岁嘅人咧，覺得個男人一定係唔啱。 係嗱，不如我哋。判斷咗啱唔啱，或者嗰陣 case 一陣重新跟一跟先。咁我招呼翻啲朋友先啦。 嗯， 因為九主下四嘅特色咧，就係不停咁要招呼人嘅。原因就係大家都有份咁嘅，好似呢個節目。 OK。 Ultramanx096 Ready Tapity Nancy 力報道小灰灰 On to 47 Hello 監製都到了嘛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是牛角吃了$2,200 美元 小灰灰 是 探長、 Hello. 今年 Low Cut 1999是說監製在這裡 Pyrenzu 大單在男主角是中古名人 什麼叫中古名人 Ultramax 96 High Seren 黃劍恆是 Tecmusic MB 鄧模式精和有片體 Renault Clanking 說牛角喝埋酒條肥佬想對冧條女說見唔冧咪啦曾正貧 Fellow 探長 Solo the Traveling 牛角點食到2000Tecmusic MB 三十幾歲果樣咁老 On to 47 Adi High SerenHawker Kitfit 探長 Pyrenzu 都是入下條 Jet Lecter 食成$2,000一定是開酒飲啦齋食嘢兩個人食$2,000食爆肚勁風兩位好 Roger Lee 鄭少秋美是柯紅 J、老探你好 Alan Chum 三個寂寞的 some stage to say something 哇是啦等下讀埋呢幾個啦因為橫掂都係就繼續因為之前那些呢過了去呢就讀不到啊我見到阿塔就嚟嗨咗佢話爭梳法唔知爭咩梳法。 報道大家好 Hello, Jeff, Lee Patrick, 梗係兩個唔啱傾唔想請個女人咪費事食俾個女人囉 ,Angel Louis, Fellow, 遲咗添 ,Ultraman, 96妖你未領教過我老婆台南會令女溫柔有苦自己知佢廣東話勁過我啊。 哇原來啊 ,Dominic, 台南妹嘅你老婆。 係呀話咩台灣人。 幾溫馨啊。 咪臨結婚前又好溫柔結婚之後又好即係好粗魯啦咁樣管住個男人啦。 雞仔聲啊台灣妹。 係啦係啦。 即係成日都扮聲。咁我 哋。娃娃音啊嗰啲叫。嗰啲叫娃娃音。 我哋有個朋友呢就啱啱結咗婚新婚咁呢希望佢唔係咁啦因為佢老婆都好溫柔真係。冇好 enjoy, 沐浴喺愛河裏面真係好羨慕。 係啦。喂但係即係講開嗰個店主呢店主呢如果我冇認錯人啊即係我睇嗰個樣子啊睇嗰個質素呢呢個講笑啫。如果冇認錯人呢就頭先有網友講過啦係信和嘅一個。 中古店。 中古店。 中古店即係買咩呢 二手 嘢。二手嘅咩呢 但二手嘅咩唔係玩具店。 喔、oh, okay. 我係賣咩係賣 game, 二手 game,、oh, 二手遊戲機。 認得佢喂打得機嗰啲。 即係賣返以前啲。 雲斗羅啊。 係啊紅白機啊。 喔、oh, ,ok, 咁呢啲人通常都唔係好識交際。 點解我會知道呢因為話說起碼四五年前啊。我諗都四年前四五年前都冇我諗冇講錯添。可能再早啲。我就喺佢喺信和地牢即是地庫那裡有一間的在正中間的、在中間那裡就、有一間就是賣舊 game 就是去開的、個樣子其實有幾分像黃楊達的、 哦、即是逢親那些你都掃埋一碟的黃達啊 Adam 啊那些呢、 我就、買去買舊 game 買 PS2 的舊 game、但是呢就俾咗錢佢就話要搵因為佢話要日本送過嚟。咁我咪等囉。咁但係等咗好幾個月又冇聲氣佢又唔打電話俾我我打返過去又成日話搵緊。咁然後鬥俾咗錢㗎嘛。然後搞咗一段時間啦可能一年後都未有。咁然後就話咁你喺度喺我呢度揀幾隻舊 game 囉、但我去啲舊 game 我唔想話我就要我叫佢搵嗰隻㗎嘛。咁所以其實係拖咗咁我已經係冇咗回事㗎啦已經好多年㗎啦。如果我冇記錯的話。 咦咁你而家我追返佢喎。 我張單都唔見咗啦張單都唔見咗啦融咗啦。係啦。 喂咁你嗰陣時僆仔年代喎。 係㗎。 OK。喂咁呢即係覺得呢啲咁嘅 case 啦以我所接觸呢賣遊戲機啊即係做嗰個行業嗰啲人呢都唔係好識交際應酬嘅甚至乎呢即係你話讀佢又唔止讀咁緊啦劇讀啊即係做得嗰行嗰啲因為成日都係對住嗰佢啲貨啦佢攞貨啲人又係嗰啲人啦甚至乎有啲可能淨係 email 來往就可以做好生意呢 但其實係唔係呢我又覺得未必係 我認識嗰啲就係囉 我有同佢交談過，我覺得唔係。 嗱，嗰啲人心水好清嘅，但係咧，佢如果你面對一啲咧，佢行業以外嘅嘢、 啊， 你同佢交談嘅時候都係講翻行內嘅嘢嘛，佢、熟到不得了，因為係專業噶嘛。咁、但係咧，佢工作以外嘅咧，通常入得行、入得呢啲行嘅朋友咧、都係好中意打機，好中意嗰樣嘢，你先維持得到啊。因為啲 product 有好多，即係 item 多到你要記得，仲要熟、 嗯， 可能仲要示範俾人睇。咁你变咗时间都全部喺工作嗰度咯。咁佢点样知道女仔点样谂嘢啊？点样知道即系当女仔都系买卖嘅分分钟。 所以其实這個呢个咧，即系我哋事后再检讨啦。即系讲呢单嘢，其实呢一个系好重要噶。佢有冇一个即系你话佢系咪完全冇责任？佢有一定有责任嘅。佢、但系佢个责任喺边咧？就系佢点样去处理呢个第一次嘅约会。因为佢系未认，因为个案件咧就话佢哋系第一次出约出嚟。 喂，有咩可以第一次约出嚟嘅渠道咧？唔通个女去度买 game 啊？ 嗱，咁呢个就唔系第一次啦，因为之前已经见到啦，喺度买 game。 但通常都系网上面。 最大机会网上面啦，又或者就系嗰啲交友 app 咯。 你有冇装嗰啲交友？ 有啊。 有点样玩法嘅咧？ 冇啊，就去。啊！你个 friend 都有开交友 app 噶，咪就系一部电话。 我 friend 有开交友 app。 你曾经有个你话有个 friend 自己开咗个交友 app， 叫我哋装嚟玩嘅、哦，但你话好多假 account 噶嘛？ 系咩？我唔记得咗。 一两年前啦， 系、 咪？咁即系有个 app。 系咪阿晴？ 系嘛？ 阿晴有开交友 app 咩？ 我唔知 道。唔知真系。 系咁嘅事。 即系个电话度。就即係 show 啲一張相出嚟、就係、一個用家女性嘅用家嚟嘅。咁啱嘅咪 tick 囉，唔啱咪交叉囉。 即係有相嘅。 係啦。咁你喺度 tick 下交叉 ,tick,tick,tick,tick。如果撞啱大家。 附近、 都未必附近。如果撞啱大家都係 tick 咗對方嘅。即係佢又有佢部電話又喺度揀嚟揀去又揀到你。 即係如果揀 你又揀嚟揀去又揀到佢呢就大。 頭像真係貪個樣嘅樣。 可以咁講啦。咁啊，當然你有啲 info， 即係自己介紹嘅。咁、自己介紹就係、即係可能嗰度都吸引到人，我唔知啦。即係 你試下揾到食未先？ 我食就冇，誒約過出嚟，但唔得咯，食過一次飯啦。 食過一次飯，但係係咪 A 仔 ？A 仔 係， 即係佢都好自動俾錢嘅。 我諗咧，因為今日開之後咧，再寫 app 嗰啲人咧，不如寫明。AA 制有个制打嘅， 系啦， 即系呢啲一定要 AA 制嘅，咁你咪即系唔使又打交啦。 唔系，其实直头咩啦，做个 app 不如话约食饭好过啦。 有啊，我有朋友唔系 app， 我朋友有个 Facebook 个 page 嚟噶嘛， 个 page 叫做宇宙饭局啊嘛，大家出嚟宇宙饭局， 宇宙饭局 系啦，咁我朋友即系。這個猛鬼 Studio 第一集的嘉賓， 但宇宙飯局有沒有寫明，即是大家有沒有列明 AA 制， 沒有、 或者男請女， 他們呢就直頭看了 Facebook 的樣子先的、因為 Facebook account 你才可以， 但他有些規條，他自己一個版有沒有設定規條，吃飯一定要 AA 制先、 那就沒有，但 so far 但都是他們 friend on friend 的、即是有少少圈子的，但你講到 app 那個層面就很闊的了嘛、人人都 join 得的嘛、我記得我當時在 DBC 做的時候呢、那個 operator 呢佢就都 個 阿 Andy 唔係阿泰，DBC 唔係阿泰，阿都係但係但我嗰陣時未識佢嘅 ，D 一八先識阿泰嘅。咁咧個 operator 佢好似叫 Andy 嘅，咁佢都裝嘅，咁佢好健康嘅喎，佢話，即係只不過咧想揾下啲街坊，有時食下嘢啊，有時落 seven 食下煙啊，即係喺街度食煙啊咁樣，即係佢係咁樣嘅啫。佢話見到咧 食煙都要約， 唔係即係附近佢撞到嘅話，即係又喺附近，譬如一兩點。 嗰、那個 app 啊， 係嘛？係 Tinder 係咪我識噶？ 仲有一個 唔係個 app 嚟㗎，係、 okay. 全世界 唔係唔係你嗰個 friend 個 app。 哦 ，OK， 你個 friend 個 app 個名我都唔記得咗你。 係咁，於是乎我覺得幾好啊！如果係咁樣，即係譬如即係大家唔好收埋不軌嘅咁樣咧，即係專行揾街坊或者出去旺角一條友冇人一齊食飯咁咪。夾個飯腳囉，咁但係我覺得真係要有需要呢整個 tick 喺度呢係咪 AA 制呀， 係囉，我覺得要 淨係男請女請男都有個 tick 添，最好 係啦， 因為三隻色紅藍綠咁樣、即係紅色就代表女請男，綠色就代表 AA 制，咁樣真係一流啦，我覺得 係囉，咁係講到咩係囉，我話即係之後可以再慢慢講，其實如果做男人應該點樣處理呢個局面， 係同埋覺得今時今日係咪 AA 制更加實用先，實際先。原因就係、喂，而家你見到啲人工嘅收入咧，係男女真係分歧唔大。可能女仔 普遍人工高啲嘅、嗯、原因就係女仔做一份工定啲，即係冇咁多機會俾人炒啊、嗯！即係鬥長命，因為女性有呢個容忍度比男人強啲，男人可能兩嘢唔中意就撇，咁、嗯、變咗咧，即係喺個社會裏面咧，當一個奴隸嘅社會咧，即係當個老闆係極權嘅時候咧，就最中意一啲夥計咧、嗯、就好穩定嘅，聲都唔多句嘅，就最怕人哋咧有雄心壯志嘅，或者多兩句意見或者聰明少少咧。即係唔係話女仔唔聰明啊？即係女仔比較內斂啲啊。咁、嗯、所以咧，好正常地咧，男仔人工係越嚟越低嘅，相對上。 係啊，尤其是即係香港服務行業多啊嘛，而、嗯、家主要揾到錢嘅話，你建造行業啊，或者體力勞動技術性行業，而家香港唔興鄉嘅啦嘛。就算你而家講到話咩建造行業啊，周圍請人，但其實實際咧係開工開工不足，係分唔勻 嘅 啲錢。 喂，仲有喎、啊，佢請外勞嗰啲咧，你冇得計喎。譬如大型嘅基建啊咁嗰啲咧， 呢啲已經好其次，已經當佢唔計啦。係，就係當香港人其實已經係即係已經係飽和，只不過想壓低即係建築商想壓低啲人工，先繼續叫你入行啦。但係鬥難，因為佢唔會簽約，亦都唔會請長工㗎嘛。佢都係等你做散工㗎嘛。咁你多啲散工咪壓低啲個人工囉。佢唔怕㗎，係咪先？咁、所以你依家男人就難啲囉。就算你做 office, 同女仔同樣工作性質都好。嗱、個問題就喺度啦。就我覺得就係嗰個討論啦。即係唔係食唔食飯，即係食唔食飯嗰個問題就係、是。你如果以前你話喺八十年代穿膠花又好、車衣又好，因為你女仔甚至有啲女仔例如喺屋企車衣都好，可能佢連車衣都冇，就係幫手顧頭顧尾嘅。喺屋企顧頭顧尾啊，然後照顧細佬妹啊，連呢、這個即係去搵 part time 都冇時間。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當時嘅男人佢有正職，去請食飯，我覺得好合理。係咪請下飲維他奶呀、請睇影畫戲呀、咁樣。去呢個麗苑呀、我覺得係好合理。因為嗰陣嘅工資大家真係有個差距。有多女仔其實係冇工作㗎嘛、即係等於我哋見到我哋香港度依家都係㗎巴基斯坦裔咁樣。佢哋有笠咗啲袍，即係有啲民族服飾咁樣。佢哋嘅女性都好少會 都唔出嚟 出嚟做嘢㗎。 即係出嚟做嘢啲衫都唔同啦，咁樣點返工嘅。 都會有 嘅。我以前返中環工呢就好多印度嘅女即係比較穿返曬 大嗰啲中環人 啦。現代衫嘅都好多嘅。 嗰啲可能有錢過我同你。 即係埋嗰一代嚟咗好耐㗎 啦。 係啦。咁但係你講緊嘅係新移民嚟嘅通常。 係咪新移民 即係佢仲保存到傳統嗰、那個。 即係佢哋仲有個文化上 或者個家庭觀咁樣。 係啦。 但係到香港好多時都變㗎啦嘛。 我見到 Subway 都會有呢啲妹妹做嘅、都係講廣東話嘅、都冇問題。但係即係始終個比例上面呢佢哋女仔呢係會留喺屋企度顧屋企多啲嘅。先至由男仔去出去做地盤啊、做回收啊，甚至當差都有。 亦都同學歷有關啦、 啊。有關有關。 即係 once 你即係嗰個女仔如果你讀得書多啲呢咁你出去個增長力高啲個家庭都唔會反對你㗎喇。 係啦係啦。咁、如果喺嗰個年代請食飯冇問題。 係。 但係時至今日。 係。 係依個咁嘅規矩呀仲存唔存在先。如果即係大家例如喺一間公司裏面男同事女同事大家個身份係一樣嘅打份個職位係一樣人工係一樣咁係咪佢哋如果個男同事同女同事出街食飯係咪一定例牌要請先呢、這個係問題喎 咁呢個當然有唔同意見啦 係啦 即係你講過你嘅意見啫咁我睇下其他人有乜意見可以喂不如大家踴躍下加入呢、這個話題啊最衰未買鬼卡如果唔係又可以打嚟封煙因為得個廣打過嚟咁耐。OK, 剛才讀到呢度你知啊嘩嘩聲我就知啊樂圖耀呢話信我生意難做真係體諒如果你係女仔又好啊。咁就唔會有呢啲 就係囉。 因為信我啲生意麻麻地啲租係不停咁樣加。咁好多人都認識你喎原來呢度。 有人話我太年輕了我就是29歲了。 即是說你娃娃聲是嗎 不是我剛才講話台灣那些女仔啊嬌嗲那種叫娃娃聲、但是關我年輕什麼事不 是我娃娃聲 有神明娶了張學良 的孫女 哦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這麼厲害所以很厲害你有些聽眾什麼都知道好像 不过有啲乜都知啦，就上次闹交走咗， 吓、 啊，我咪唔听， 唔会啩？ 可能会噶。 Angel 妹，千祈唔好拣台湾妹或大陆妹，小心撒野 Wilson。 嘻嘻， 两位，Miss Lucas 64，大家好。 Hello，Phil Michael。Hi， 探长，金英 Patricia WT finally you are live。Y Jack Music MB 邓模式，靓女更系要请啦。小明坐火车 ，Hello 探长，监制金英 Ray Lee。你好探长金英，你好 Angel， 我有好多朋友娶咗大陆女人，未申请落来就少了伊人，申请咗落来就想起你祖宗三坟、嗯、comments 条仔无女好正常，出嚟预咗俾无气量真样衰，至多去评啲餐厅。 我觉得呢即係呢单嘢呢係在乎即係你头先讲嗰啲大道理啊。 其实我都未仲即 係。即係所谓大咁继续讲啦。即係所谓大道理就係、是、即係根本而家啲人搵錢个。 一样因嘛，大家搵嘅錢。 但问题有样嘢你忽略咗嘛。 点啊 边个琴青点去边个俾囉老实实。 咪、啊、但问题就係啦。咁佢哋都係第一次出嘅。 咪就係邊個琴青咪邊個俾囉。如果兩個都唔肯俾，佢又唔肯俾嘅、嗯、你又唔琴青嘅，俾差佬搞啦呢啲。 咁樣嘅我就唔一開始去諗佢哋係咪為啲咩先。嗱、 嗯、 假如果個男人即係約個女人出嚟講明話我請你食飯、嗯、而到最後唔請呢， 咁就有責任，因為 嗱呢個就佢有責任， 違反承諾。 又或者例如佢哋輸到某一樣嘢，話例如3月26日邊個做特首，個女咧就話林鄭月娥，個男咧就話曾俊華，但係輸咗喎，但你出嚟食飯你都唔請我， 你唔好講，你唔好 講餐飯， 根本就冇食飯空間嘅呢兩班人。 咁我唔知啦，即係佢正純粹輸到啊，即係賭咩波啊咁樣一樣啦。嗱，輸到一餐飯，嗱如果咁樣輸咗唔請餐飯咪？咪衰仔囉，咁我相信又唔係呀，係咪先。咁冇㗎喎，佢哋講明就係話第一次出嚟約食飯。咁、 嗯、 第一次出嚟約食飯。 唔係佢冇講明啲咩我哋大家都唔知。 係。同埋就係就算我諗呀個男人話哎我請你食餐飯啦。但係佢好可能都冇諗到成2000蚊。 我冇你叫食餸喎咁樣得㗎嘛。 都可以㗎。唔係都冇可能成2000蚊啦、嗯、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仲要旺角喎。 咁咪飲酒。 如果你中環人。大家中環人、啊、出嚟食飯可能呢坐底2000蚊呢咁可能好正常，但係都喺中環食啦、 嗯嗯、 但你喺旺角、 嗯、 可以食一間嘢食到2000蚊喎，咁呢個我就覺得真係西非嚟啲喎， 係 係咪即係你食嗰啲牛呢你要食到係最靚嘅。 啊非常牛囉粒粒都。 係囉，然後有咩可能係嗰啲人民超市嗰啲。 嗰啲人民超市有咩牛唔知。 唔知有賣廣告嗰啲啦。 我覺得而家即係頭先阿鄧武式呢佢就話靚女呀梗係要請啦。 一定㗎。 即係唔係基於你好琴青囉。唔係有乜訂梗係自願啦。咁但係以佢嘅講法即係佢真係好鍾意靚女。咁但靚女唔鍾意你嗰條 Adam 咁樣嘅時候咁你請佢食係好正常嘅。 原因 就係、是、唔係個動機又好你又我覺得你係充滿 bias 嘅。原因就係你俾人請慣嘅好老實。 係咪 我覺得係囉。因為溝你女好琴青嘛通常。 唔係。 即係你梗係唔覺得啦但係我目測測到。 唔係但係問題。唔係問題係呢點樣點樣為啲琴青先。如果佢真係琴青佢就即刻埋單啦。 唔係琴青意思唔係你諗嗰種去博嘢。琴青即係話呢想討好佢想盡快同佢建立一啲關係呢、哦、個都係琴青嚟㗎嘛。即係 跟住 約食飯就請埋你、哦、希望下次又嚟。 即係哀佢 好主動。 係係係。 好動機性嘅想討好你嘅。 但問我覺得問題係咁樣囉。 因為你睇察唔到嗰一點。 呢一個係香港男人嘅問題。但我先講女人有咩問題。喂如果你係女人人哋好誠心好、 嗯、 有誠意、嗯、出嚟食個飯啦傾下偈啦。係咪咁樣嘅意思我出到嚟就完全唔使畀錢呢我覺得唔係呢個唔係道理嚟㗎喎係冇錯人哋好想見到我一面咁就、 嗯、 出去食個飯囉、嗯、我又動搖咗啦。咁、 嗯、 然後我出到嚟我係唔係食飯嗰陣就一定唔畀錢冇講明㗎喎同埋就係、是、就算好啦人哋好邀請我食飯我係咪一定要食2000蚊、 嗯、 喂，呢个冇人讲明嘅，因为咧，大家都唔知道牛够食嗰2000蚊，我谂。 我觉得 因为系饮酒嘅 嘛，睇餐牌。 咁同埋可能啦，呢样嘢当然即系你咁样讲咧，就系、是、单方面就觉得个女仔唔应该老讽啊，个男仔咁样做亦都唔 系 好错啊，只不过衰在喐手啊，即系 唔系双方都有喐手。 系啦，呢啲好大路嘅讲法啦。咁但系你试下重组嘅案情啦，即系我怀疑就系觉得嗰个女仔原本就系吸引到个男仔嘅。但越食嗰餐饭嘅过程咧、嗯，即系我有经验啦、 啊， 我同一啲唔啱倾嘅女仔咧，15分钟已经想走 了，我都系。 咁但系佢又已经食咗好多，叫咗好多嘢， 系啊。 咁嘅时候就突然间喂，自己俾翻自己咁样，咁、那个女仔谂住出嚟俾你叹下，大家互相叹下。咁即系其实呢个又亦都系普遍嘅女仔咧、嗯，即系觉得自己有翻咁上下知识啦，同埋我睇见嗰个事主咧，佢着啲衫又几好睇，啲、嗯、肤色又唔太差。又唔太肥， 唔系、哦，即系都 即系唔系话特别核突嘅。如果想俾条仔咧，老实实， 啊、 我就觉得嗰条仔有舒适嘅外表， 系 咁加上困埋嗰半个钟咧，或者15分钟咧，大家都互相都唔讨好啊。 嗯， 咁但系个女仔冇谂住带咁多钱，或者个女仔平时出嚟食饭都系男人请，因为个习惯嘅关系、嗯，就令到抗拒要 A A 啦。 嗱，我哋先即系因为个个案咧，我哋冇正式介入过， 唯有推出 我哋估啦。但我哋不如。估即系我哋评论下网上面啲人点样认为一定要系男人请食饭呢一个先系个重点啦、嗯。即系个案系点，我哋到实情都唔知嘅。 系而家冇人知啦。 系啦， 嗱，不如咧听下一啲我哋九吹廿四观众以外嘅人嘅意见嚟，求其抽样拎几个出嚟，睇下佢哋有咩意见先。 38岁女方仲想呃饮呃食。男方应该是见完样觉得冇 feel， 初次见面货得对办，又可能知道无下文， 咁你唔好叫嘢嘛， 埋单制、啊、本来食完去性交，而家变打交。Like reply 289 6HRS edited 6Replace5HRS Alex 李昂子女都几年后脸皮凤捏，只要男人抢制都唔肯。是 more like reply 163 哇，好唔掂啊！呢、這个 系 啊， 不如我读啦。 不如自己读啦。 其实读翻呢个人 reply 嗰啲正啊。 系啊， 即系头先有个人咧就话，本来谂住性交，点知变咗打交。 系啦、 啊，咁 Andy 咧就话认同，大家都认同啊，劳资纠纷。嗱、嗯，我咁样我唔认同喎，咩劳资啫？即系嗱，不如你读啊，你人口读啊。 系。你想 即系有人话淡妆，咁呢题系读完啦。 咁啊，阿力亮又斯摩啊，咁啲女都几 X 厚面皮，奉旨要男人请 A A 制都唔肯，呢啲女做剩女，包括呢个 post 留言嘅港女咁样啦。 特留言嗰个人 系啦，咁啊有其实因为后期啲咧，即系较即时啲嘅就会反驳，系帮翻个男人，或者讲翻持平啲嘅说话。是的，但系一开始无论讲嘢嘅男网友或者女网友咧、 嗯， 全部都系偏即系话个男人咩啦，其实就系呃虾条啫嘛，呃虾条你都唔肯俾钱，又小气，应该第一次就约呢个女仔食饭啦。嗱，有个网友咧就喺我度留言嘅、 嗯， 叫 Mary 关， 嗯，咁男人嚟我知。 Mary 关男定女啊？我唔 知系男人， 唔知啦。即系我就开咗个 post， 我话我唔明男人请女人食饭点解系老讽咧？ 嗯， 咁 Mary 关就留言啦，就话你想做 gentleman 还是 gent 个卵咁样？咁、嗯、我话我就系话要平等啫。咁佢话 Mary 关就回应啦，你有 bargaining power 就可以约女人 AA， 如冇又要 AA， 你就要食猪扒餐咁样。 佢讲出系好现实嘅嘢啫，我觉得。 咁然后咧，仲有一个留言就系吴欣欣，佢话睇你想净食饭定食女咯咁啊。 嗯。 咁我又调翻转头问，咁食咁条女都有食仔，咁系咪应该请个男仔食饭咧？咁啊， 系有呢啲情况。 佢话啱噶， 你食唔少啦，系嘛呢啲。 然后阿吴欣欣就话啱噶，如果条女想食仔，要俾埋房钱添，即系讲负气说话啦、嗯。不过就睇要睇你值唔值咯。 其实大家都系咁睇嘅。 嗱，我就系觉得。如果你纯粹食餐饭咧，第一次食餐饭，我就系会觉得咁 A A 就系好平常，因为大家如果你大家都系炮友嘅、 嗯， 就有个默契啦。对于点样俾钱、嗯，或者大家系男女朋友嘅，点、嗯、样俾钱应该有个默契啦。如果唔系，唔会走埋一齐啦。但系问题就系你系第一次 出嚟食饭啫嘛，大家都啱啱倾偈啫嘛。 咁使呢个同 manner 有关啊，即系成，即系譬如呢啲约炮又好，交友网站又好，我觉得应该即系慢慢成熟地有个规矩咯。以我所知，日本呢啲有规矩，因为咧日本咧 host 呢啲咁嘅六人晚餐咧好成熟嘅。 佢哋咪开咗个一个 app 啊，好犀利噶，即系佢。Facebook 有時會有啲片咧，就係話咧，有個 app 就係俾錢嘅 app，就係咧一個即係依餐飯裏面有一個人撳咗網上付款俾依間餐廳先，之後咧就會佢先俾錢，然後依個飯局裏面其他嘅用戶咧就會自動平分依個數目喺個帳口度扣數啦。咁一來你又唔需要揞真錢攞嚟找續啦，又要現場喺度你找幾多我找幾多啊，然後仲大家冇數拗啦，因為個帳單大家一定會平分。咁日本呢方面做得 即係香港呢，就因為香港嗰啲男女嘅關係呢，即係成日都處於一個尷尬期，即係好多嘢又唔講明啊，好多又好現實啊，但係表面又嗱，我覺得呢個男仔就 男人係有問題。 呢男人唔係值得讚嘅地方呢，佢就好坦率囉，佢提得出。即係我認識得 N 咁多人呢，即係俾完之後唱三年啦，因為我認識個喺中環做讲唔讲职业好啦，即系做一个职业啦，成日都捞散嘅。咁咧佢咧成日都话中环食咗女咧，食到后来最尾都系叫鸡算啦。原因佢话咧，食即系你做嗰个位咧，好多女走埋控住你个做工作嘅 area 嘅。咁你见到边件咧就拣边件啦。哇，又要请埋食宵夜，食完宵夜，仲要饮杯嘢，饮杯嘢，仲要开房，开完房咧一攞装即刻。不改咁樣，我仲蝕埋曬錢，即係個經驗係非常之差嘅。咁總之有一日同我講咧，喂，以後都叫雞又費事喺嗰度食女咁講。咁你又覺得哇，當時又聽到好純情噶嘛，觀即係絕對係幻想唔到嘅。大家越嚟越成熟咧，見得嘢多咧，就發覺呢種人咧，雖然你當時即係我當時廿幾三十歲聽佢咁講啦，即係覺得好哇好核突啊你。 哇！你廿幾三十歲都未化。 未化嗰陣時、哦、絕對未化，而家化啲嘅、即係懶係企喺度得高地㗎嘛，你覺得佢好威威威威得用嘛。咁但係而家睇落佢真係好坦白好認真。 佢真係世外高人。 唔係佢直頭係一個坦白又好分享同埋又即係講出真相嘅人囉。有時而家講出真相嘅人付出嘅代價好大㗎嘛，做網台如是，做朋友如是。咁所以我而家覺得佢個人呢完全冇乜點。 係啊，唔其實咪就係單嘢就係咁，我當佢係交友 app 識啦，大家係有意圖，但係要驗一驗貨，唔啱驗貨，即係驗貨過程唔啱，咁咪各自咪好嚟好去咪。 我覺得香港人嘅習慣係唔夠均真啊，日本人咧就相反好均真嘅，咁所以咧佢完全咧啲心理個關卡咧完全接受到嘅，即係覺得好尷尬啊，面對面局比啊，好多人都覺得局比嘅男仔，原因就係個潛規則咧就係要男仔俾咗錢，女仔老婆唔使俾嘅。即係以往都係咁嘅，可能喺爸爸嗰代啊、家姐啊、哥嗰代咧已經聽唔少，咁覺得而家又唔鋸，寧願即係拒絕去見呢啲人。 咪依個就係我哋嘅社會風氣，就係、是、一開始講又要有 gentleman， 但又要有男女平等啊嘛。如果個職場上面你要講男女平等，即係女人嘅收入同男人嘅收入係一樣嘅時候，同工同酬啦。喂，咁點解食飯嘅時候？又要男人俾曬呢， 我諗俾你 細。我覺得呢個係唔 make sense。嗱，例如之前有個唔知TVB 有個節目咪講買樓嘅，一個就係有樓有高潮㗎嘛。但係另外一個個案就係話呢個港女買樓呢，佢嘅收入係 105%。點解會多過自己收入 105% 呢？因為就係佢自己打份工，佢就係食自己。然後供樓同埋其他洗費嘅呢， 佢條仔 同埋屋企人俾。喂，咁都唔合理喎，點解個條仔要幫你供樓呢？你層樓如果你要買嘅。 喂，咁呢個咪就係嗰個傳統令到有賺有蝕啦，有啲人。 咁就係咁啦，你諗下，好食飯嘅時候男人要請個女人拍拖嘅時候啦，當拍咗拖啦。結婚嘅時候我又要做禮俾你女家啦，又好似賣女咁樣啦，又要做禮俾你禮，又要打金額啦，又要擺酒啦，擺酒之後又要買樓個首期又係個男人嘅。 逐樣嚟，頭先呢就講拍拖嘅階段啫，我又 break a break， 一陣留返一陣先講。一輪嘴講到咁遠呢，又即係個話題又討論嘅過程又有少少散啦。OK， Roger 想打嚟。 九成开红酒啦 ,Max CH, 李亮飞陀牛正音班靓关咩中环定旺角地区时第一次出嚟食饭唔会食到2000蚊 列 Patrick, 其实又唔系追个女仔朋友食饭点解要请先 Poke Michael, Max, 正確俾你不过咁请俾钱唔系问题但如果每次老逢就大有问题 ,Jack Music MB,邓模式如果有2200不值不如过对面大型起饮饱食醉重够钱爆房哈哈哈哈and chum, 问题是第一次见面食到去2000蚊一阵要上酒店房个餐咪要五皮嘢成个饭好似错咗小明坐火车步兵同自己女神食饭咪抵请咯 WNA,边个下把咪埋单咯紧局 WNA, 都系需有人俾错 signal,Blacker, 其实无话明系请食饭埋单讲返制都好公平。 好似又唔读喎呢就 係。佢咪佢可能长得制。 我唔关事佢系好神秘嘅呢个 Siri 呢。嗱 ,Roger 入咗嚟打个招呼先。 喂 ,Hello! 够唔够声呢 唔够啊。 我嗱开到最大咯，你唔系好够八，唔系好够两喎。 喂，听唔听到啊？ 开咗喇叭都唔系好听到人哋。 有苦主打电话嚟要投，即系要讲自己的经历啊。 因为已经开咗喇叭噶咯。 喂喂喂， 喂都好细声喎，点啊？检讨下 我 要。 好细声，我就系同部电话打车轮 喎。我唔系，我明白我明白，但系点解咁细声咧？我又唔 应该收音问题啦，系咪？ 有啲喂。 吓？ 系咪收音？ 好啊好啊。但你抽线先啦再处理。 咁听唔听埋 听埋去到边啊 ,Blatter 讲到一半喎先 ,Blatter 喺边 啊。呢度呢咁得㗎啦开得㗎啦。 哦係喎。平时好大声喎啲 hand free, 咁唔使声嘅。 佢啦佢唔。 係佢 扭计喎。 係啦咁就算之后话 A 制而女仔一方面唔肯俾钱。咁请完一单就冇下次咯，佢就系觉得咁多事啊嘛。 我觉得依个唔依、這个咪唔啱。 我觉得应该俾警察处理。 喂，点解要留翻下一单唔好约啊？ 唔系，即系佢先话咁 blacklist 咗佢。 点解要 blacklist？ 依家讲明搞掂呢一单嘢先啊嘛。 我觉得就应该俾差人你啊。 唔系你知唔知咧？即系我讲翻个事实俾你知啦。喺呢啲交友 app 或者交友平台里边咧，有好多呢啲咁嘅女人或者女仔咧。是呃飲呃食的、 嗯、 他就在那裡跟你說做 friend, 啊好傾啊啊不如出來吃飯傾即是時間一邊約都好啦出到來他就即刻揀間最即是自己想吃的。啊你說吃茶餐廳不濟喎吃茶餐廳那然後他話事啦他話事就揀啲貴的然後自己點、嗯、吃啦吃完啦那過程又跟你沒什麼交集不會好好傾的喎、嗯、有 Q 得你吃他就是喜歡吃、 嗯、 搞定自己的肚子先。 嗯 到埋單嘅喂你男人嚟佢就即刻扮嘢啦喂你男人嚟㗎喎嘩你唔係俾唔起呀俾唔起又唔好害人溝女啦就咁樣去夾嗰啲男人就 要 去俾錢。 仲要 hurt 多喎。 冇錯、嗯、喂咁你男人喂你本身俾唔俾錢一回事但你係俾咗真感情出嚟去赤子之心約個女仔出嚟覺得喂佢一開始喺個電話度好好傾佢覺得自己人生好似燃亮咗希望咁樣係咪、嗯、可以有個人生上面嘅改變但估唔到上嚟嘅即係出到嚟嘅時候唔係不似預期仲不特止我仲要俾你 hurt 佢個心係幾咁難受喂呢、這個唔係錢嘅問題係你傷人感情嘅問題嘛同埋就係、是、喂大家食呢一餐飯大家都有份埋單㗎、嗯、我唔明白點解要話喂個女仔唔肯你咪俾咗先咪下一次唔好約囉點解仲要下一次呀、啊、 咪因為呢個係女士嘅出發點即係佢覺得男仔應該大方啲 咁女人啲港女咪就係食正咗你嗰、那個你呢個套路囉、 嗯、 你覺得下一次你覺得唉唔好咁遠啦。 咁即係話呢個胡鬚佬呢 可能有錢有已經有經驗啦。 可能係男士之光啊你咁 係啦或者佢已經有經驗啦。 即係創咗個先例啦你唔好以為食硬啊。 係啊啱啊我覺得佢做得啱啊。 嗱我就有個唔同睇法喎、即係我覺得呢即係如果你真係出去呃食嗰啲呢佢都唔方係有錢人啦。咁你咪當係即係 幫助一啲收入少啲嘅人， 但問題佢哋又要即係冇咁大頂帽，即係冇咁大個頭，又粒咁大頂帽。 因為佢唔夠膽話同你講我好窮㗎，我搵好少錢㗎，不如你請我食啦。佢哋講唔出口，講唔出嘅時候，你請多一餐，你咪當即係社民連都義無反顧，就 我唔認同 啦， 我唔認同啦。 即係我會咁樣睇咯。如果即係嗱，我認同阿頭喎，你即係你今次你欺騙咗感情，下次咪 blacklist 個市場上面唔淨係一個咁嘅女人，係一紮咁嘅女人。 即係你覺得有懲戒佢，因為人人都要打交。 係啦，日日就呃飲呃食嘅係一紮依啲女人喺度揾食啊嘛。咁你一個男人跳咗入呢個苦海裏邊，過日日為一個月俾人呃幾次？你冇咗半份糧噶咯喎，2000蚊一餐喎，大佬。 調翻轉咧，我覺得你啊杯葛呢啲咁嘅交友網啦。 係噶， 唔係咯？我覺得佢又要即係又諗住攞個希望喎，即係覺得呢樣嘢我又唔會覺得邊個啱同邊個錯，根本就社會嘅錯。 咁 講到最尾，喂，絕對係添啦。喂，即係呢個社會冇一個正常，唔係唔容許呢一個正常渠道去有個社交啊！哇，日開工開咁多個鐘頭，夜晚消費又貴，又早翻屋企打機，即係大家都係咁嘅生活嘅。 呢個社會嘅錯咧，其實都係人為啊，就因為大家做衰咗個開頭，就係因為就有第一個就係做兵去做觀音兵，個女人話乜？叫你请食饭，请食饭。 嗱，我绝对唔认同你咁讲嘅，原因就 我觉得系有前因后果噶。 我觉得咧就系男人个天性系擒青个女人。 你可以咁讲。 喂，咁呢个就预咗做下巴，预咗蚀底噶啦。原因你就系想得到嘅嘢咧，你可以好快 KO 到喺眼前嗰晚就已经得到啦。但女人唔同，女人要得到嘅嘢好长远噶。咁佢咪天生咪就有个呢个耐性去。捕猎咯，即系大家捕猎个毛唔同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唔造成边个啱同边个错。 唔系，但我就男人自己都有责任。 梗系啦， 男人嘅责任就系、是、第一就唔好咁擒青啦，第二嘅就系、是、你就系做衰咗开头啊。 嗱，擒擒青睇本钱喎，真系 一开始个个都出嚟啊，懒系大方，明明自己就唔系咁阔佬，又充阔佬。个个都请食饭。 唔系，所以最 唔系嗱，就等于马骝山嗰啲马骝。一开始大家人同马骝相处咧，系唔会互叠嘅。你有你揾食，我有我揾食。但系个问个冲突系嚟自第一个嘅冲突系咩？就是、因为人类开始尝试俾嘢食啲马骝啊嘛，见到啲马骝咁得意，诶系咁请佢哋食嘢。一个行山人士系咁做，然后成扎行山人士都系咁做。啲马骝山啲马骝咪当咗系惯常咯，佢冇呢个理性去分析噶嘛。 咁我唔认同。 咁下次 唔系嘅，其实你咁样讲绝对错。你估只马骝好想走出黑食啊？原因就系佢原本食嗰啲系俾人斩晒树啊，大佬 可以 谂住走出路边度搵嘢食噶咋？即系所以我咪体谅嗰啲呃人食嗰啲女仔咯。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你马骝同人系两个唔同物种啦。 但其实他受到的压力都是一样的。 但你想想男人和女人都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大家知道苦况的嘛。 我觉得你用马骝来比喻呢，即虽然你成日被人叫你金英，但我觉得都不公平的。即是你人和马骝和男和女，我觉得呢这样真的好。 不是，我举个例子。 不是，我就是 说做坏规矩。 原因就是你觉得男人就是高一点，你潜意识就 是。我不是。 喂，那你为什么不拿男人是马骝？ 我又调回转。我又第二个例子。打工咁样啦，好冇？个老细同埋个伙计咁样，个老细话：喂，呢度打工 O T 冇补水嘅，啊，过年你都唔好谂住有商量加人工喎。我喺度做嘢20年，人工系咁多，我都系唔会加。咁你做伙计嘅，喂，知道有问题，你咪唔好做咯。但系往往就系衰咩咧？就系啲工人根本咧唔会去团结啊。就系一个老细。搵是但一个工人呃佢，咁佢就洗洗地气，就谂住唉算啦 ，O T 啦，唉迁就下啦，冇所谓。但问题就系嗰个男人唔会谂到咧，个问题唔净系自己系咪 O T 有冇得补水或者加人工嘅问题，佢系冇谂到就系佢而家系斗紧难事啊。 喂，咁 佢累到其他同事，喂佢如果佢同个老细拗数话唔得，我要做翻咁多就攞咁多，佢话唔系阿 A。佢日日都加班喎，你要加人工你唔係呀嘛，你要 OT, 喂你咁樣想創個心，你睇下嗰個阿 A。 喂，呢個咪就係抗爭個問題囉，根本唔係我哋個民族係唔鍾意抗爭嘅。咁你講到呢個問題呢，即係變咗第二樣嘢㗎啦。其實我就唔覺得唔 係。我覺得男人都係呀。 我男人梗係唔係啦。 男人 你睇下嗰啲 揸架法拉利嗰啲， 咁嗰啲冇得讲， 咪就系咯，咪就系呢个问题啫嘛。 但我就 系 话啦，唔系揸法拉利一样噶， 佢哋未必使嘅，真系。唔系，你知唔知好多人咧，为咗揾一个好嘅归宿咧，佢真系佢表现俾你睇，我贪你有钱啊，你估会咁样调翻转用呢样方法嚟取悦翻个男人噶嘛？ 揸法拉利就系有个问题。 唔系你明唔明我讲咩先？即系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套路嚟嘅啫嘛。我见到好多有钱人扮穷扮 tough。原因就是佢想得到更加多，即係可能一個男人面前或者一個女人揸牌你嘅，個男人出嚟食嘢，我佢可能就提出 AA 嘅喎，個女嘅冇問題嘅喎，原因個女嘅就係佢係喺一權力嘅另外一邊啊嘛。 係，咪但我就係話，由邊一個第一個開始話我溝女，我用錢訂出嚟。嗰、那個咪就係做壞開頭囉。 其實你咁樣但問題呢個天性嚟㗎喎。呢個唔係做壞喎。 你可以咁講，但係人係要進步㗎。 嗯。 係咪先。 喂就係、是、呢個就係個傳統囉啦。你成日有好多嘢點解至到而家你不停問點解。原因就係好大程度係個傳統影響到現今。咁、嘅時候咁呢樣嘢你冇拗有啲人唔想即係好因循嘅佢唔想改變現狀嘅咁就自然會發生啲事。 咁樣但如果如果要認同呢我有一個前提㗎。 嗯。 個前提係例如个女人仲系二百年前清朝仲扎紧脚咯，咁、我就请你食饭，系、嘛？因为你连行出去都行到，你咁即系你约我食饭，你扎住脚你都要行出嚟同我食饭，喂，我都于心不忍，我都请你食饭啦。又或者系以前嗰啲古老部族，石器时代嘅。你根本女人呢就是男人的一个财产一个奴隶、 我觉得啦 咁样呢我都会请你吃饭。但问题现在现代社会你要追求男女平等的时候你就不好又要男人帮你出埋你啲使费啦。 我觉得你咁讲呢你真係喺呢方面比较离地嗰啲。好多人都依然会咁样做。好多女仔亦都依然会接受到咁样优待。点解呢原因就是香港男仔普遍咁嘅社会态度咁嘅生活係真係有自卑感。佢連嗰個主動權都作攞唔到呢佢生活裡面係覺得自己係 nothing 嘅。 咁係因為佢自卑㗎嘛。 咁 係咪 就係話你離地㗎嘛。因為多數人都自卑㗎嘛。 但問題就係、是。 喂你唔可以唔承認喎呢樣嘢。所以由你咁樣講呢真係好冇力囉陣風㗎嘛。 咪我認同但問題就係、是。喂如果你香港男人你唔想下下咁樣俾人屈俾人呃人 其實佢哋想㗎可能。 可能想 因為嗰條可能真係唔夠錢俾嘅啫即係覺得唔鋸又食唔到嘢。 咁但我相信我相信大部分年輕即係好似我呢個年紀嘅男人都投訴呢樣。 係。 一定係有。 喂但係我覺得呢樣就真係個心即係個心理質素嘅問題囉。俾佢俾我嘅我唔係特別有錢又唔係特別窮。但係就算男男女女我經常都想請人食飯。因為我呢個係美德嚟嘅。即係你覺得你鍾意嗰個人你想呢一餐見下佢咁我想同佢食下飯請你食飯咁樣我覺得非常好嘅呢樣嘢。但係你一講到呢啲咁功利嘅時候呢總之你一互相都係咁諗嘅時候呢 即 我覺得就冇人抵可憐嘅。 即係以如我就 係全部都係計算嚟嘅全部都係哇諗住請完你食飯有啲咩食先咁樣哇你會唔會主動啲先咁樣即係好多呢啲計算呢我覺得唉唔得可憐啦呢個。 唔都啱嘅。即係如果社會係以如我詐呢就邊個請邊個食飯或者大就算 AA 制呢都係無補於事。 係 㗎。都可以係咁講呢個。因為大家都係互相計算㗎嘛。但我就係話如果你是但一邊喂你唔好個女方唔好咁功利下下諗住要男仔請食飯。男方嘅時候又唔好又因為自卑而變成自大下下都要用錢來 帶。嗰個未必是自大的即係佢唯一能夠令 即係自卑引致自大。 唔係咁呢啲自卑嘅係冇得控制嘅。你自卑就係自卑嘅。 唔 係 咁佢認清 楚。佢未就係佢認唔係佢唯一令到自己唔咁自卑咪做出呢啲請人食飯嘅行為。咁咪可以咩囉咪就可以改善到囉。咩事呀、啊、你講。 好多咩事。 係呀所以我成日都想 讀。其實好多女仔俾男仔約食飯都預咗男仔請。Solo the traveler, 有着數時就講風度冇着數時就男女平等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又或者在朗豪坊附近有間蒸窩特價黃皮蟹600有爪約三根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Renault Cram 食幾多條麻甩佬可以控制冇 feel 咪食少啲又飲酒又剩唔係黏住條女請返你啊惡徒要其實最後條數有冇酒 都有嘅 唔知啦，但系都报警咯，即系有，即系有事，但一边唔肯走咯。 报警就即系等于咩咧？等于可以走。 我觉得系个女方唔肯找佢嗰份啊。 嗯。 Renault train 今餐难比，下餐话你请啊，又有得再见面啦 ，Angel 女，对佢有 feel 咪请咯。如果系猪扒，梗系唔请啦。So low the traffic 借君念住條女請返你啊咩事 Fox Rusty 同鬼仔鬼妹食飯就算你話要請佢哋都會逼你陳丹講女老奉奉指架 Leading 當我後生時約會食飯九成九的男人都好錯愕甚至非常抗拒好似當我好怪咁 Bet395 叫雞有數要享受溝女過程要付出多少少 系啦，之后就 Angel 啊 ，Angel， 头先你讲啲好似企喺南方嗰边，但系你又话金英孤寒啊嘛，睇下先，睇下读唔读到先，读唔到啊 ？Angel 又话金英 嗱 咁鬼孤寒， 咁不如讲下我嘅，即系我 读埋先。 其实唔同啊，探长你50岁啦，金英只系20几岁咧，啲谂法唔同啊。 系噶， 咪就系困扭咯而家， 因为经济基础。 坐火车，港女唔系奉旨嘅。不过以往男女约女仔出街好多时都是男仔请咁咪有呢种諗法存在但若食完要理论上女方都会俾嘅不过会觉得个男人小气 leading 当我意思系我想夹钱对方错愕嚟好多时都冇计如果唔对路唯有安慰自己讲句当买个教训 leading 当男人觉得要我夹钱好怪怪信王是咪連續兩個響音讀唔到 Michael 用藍牙喇叭 Silent 王係監製 Locked 1999 Hislin Nancy Reed 平平地咪一人一餐囉食得貴嘅咪夾返囉唔係咩都計住 Jen Hernandez 2200可以喺深圳叫一個18歲模特兒身材過夜到天朝10点只有香港至38岁中女都敢公主眼缘，女呃饭食，男呃虾条，疏疏呃饮呃食呃精液。男士你有时你请睇戏，我请食饭 ，Tech Music MB 邓模式，金英感属行情，搵上 warm， 岔开少少话题。有都市传说话有啲女仔第一次出街就叫男仔买名牌，例如手袋。我完全想象唔到系乜嘢状况。两位见多识广，有冇听过真实汉离谱？ 离谱啲我都听 过。金英做过苦主，小明坐火车交友嘅嗰啲，之前有新闻话啲男男特登即男仔带去自己做嘢嘅地方饮饮食食，有像贼嘅 banner， 根本系苦主 comments。多女男人通常好爽唔好话女人男仔朋友都会请埋做人縮下都几惨我系男。 回应下先回应下先佢话有拆帐小明坐火车嗰个系坚㗎。嗰个多数系啲咩系巴嗰啲 pub 啊或者嗰啲巴嘅嗰啲女 sales。但佢唔会讲明自己系女 sales。佢就系用呢啲 app 呢去识啲男人。 就走去嗰个买嘢。 话过嚟饮我哋一起饮杯嘢啦。然后就话然后约地方啦。就梗系约返自己嗰间、 哦、 做嗰间啦。因为佢喺嗰度打等㗎嘛。咁然后啲男人啲人就过嚟搵人喎、啊、但去到然后叫杯嘢饮即係叫嘢饮啊然后就会你开够得搭啦咁样我哋有排饮我哋有排倾㗎嘛咁又咪系咁开數喎。 借你顿咗。 然后一开數之后佢就唔理你㗎啦。佢、 嗯、 又去隔篱一台招呼隔篱㗎。咁、 嗯、 你咪知道自己俾人水咗囉。呢、 哦、 啲、 okay、 有真实呢啲个案㗎。然后你话有个话咩买名牌手袋啦、 嗯、 名牌手袋呢啲仲少事。 因为冇听做咁喎呢啲好似。 有啲仲夸张。当然唔系第一次见面啦。但系有啲仲夸张就系呢因为有时男人因为个爱情嗰个冲昏咗头脑呢佢、 嗯、 又觉得呢个系真命天女呢就咩都肯付出。 其实用下面嚟思考咗啫当时。 唔好话系咪下面啦可能佢真系为咗真爱佢觉得嗰一刻真系好啱倾。个女可以有女仔。要个男仔喂你有层楼不如交埋我名啦之后我哋谈婚论嫁啦、 嗯嗯。我知道有啲。 一加咗名之后反面唔认。 我知道有个兵系出街 shopping shop 嗰层楼啲。 係啊。所以大家唔好睇到呢个个案就又话个男人小气啊又话成。 喂，有呢啲好多騙徒噶，大佬。 嗯。 所以大家即係試下從唔同角度去諗啦，唔好用呢個傳統社會傳統去諗呢件事啦。 因為傳統同埋現實嘅衝擊咧， 因為 的確好大嘅。 因為傳統一定有人用呢個漏洞嚟揾食噶嘛。 Angel Louis 2000元就真係七咗啲 ，on to 47，金英新同感受感喎，唔使咁上心啦。颜志令我怀疑系成餐饭个男食得多， 点食到2000元 又系咁样走，个女嘅觉得不合理。 哦、 大方系需要，但真系唔能够滥用别人的大方而整装，又未知对方乜质地，约人去食咁计，傻猪自自开探长监制金英 Blackter， 其实点俾钱都好。只系到最后嘅处理手法唔应该去到出手打人， 无论 双方都有都唔啱。Pearl Michael， 金英个款好似中过好多次 咁喎，正 系靓着认同感应多个探长，要从源头第一次就提倡经济上彻底男女平等。小明坐火车就系、是、有追女仔呢种事情，条女出嚟与个男仔请食饭都系限于个女仔都知个男仔对佢好兴趣想追佢。如果同男仔朋友同事出去食饭睇戏，就会分得清就冇问题。Lee Patrick， 我相信跳菜九成系个女人，唔系男人点会叫到2000元咁贵啊？个女人几明显系一饮黑食，嚣是路宝，嚣是路宝，探长。可以嘅话将个留言板放落少少，见到你个样就好啲，依家淨係见到你对眼 Waters Zero 探长 金英你好。 断咗喎。 係啦。见唔到个都咁所谓啫。 我怀疑系咪个 RAM 嘅问题呢，所以佢要停 一停。唔系有时有啲人系读咗细都读唔到。同 RAM 冇乜关。 可能读得耐呀、 啊。唔系㗎，唔系有时读两句即刻停。唔关事，总之呢个友就读唔到啦。 我觉得系要break 一 break 俾佢咯。 唔系噶，嗱你而家由呢度开始读啦，佢都读唔到噶。唔知啊，有啲人嗰句成句都系读唔到，读唔到，解释唔到。 嗱 系嘛， 系冇。 阿 Soso 咧就话同相熟嘅女性朋友请食饭咧，有请饭一定会请，但绝对唔系沟女。 系。 只因为有种要照顾女仔， 咁呢个系你自己需要呢种感觉，可能个女仔唔需要，你要搞清楚。 系，同埋有啲有大食大啊，即系觉得你系长辈，咪有时未必觉得。 其实你系满足自己个大男人个心情，唔系人哋利用你。 咁所以咪好 OK 咯，你感觉。嗱 ，May Lam 都罢工，死啦 ！May Lam 都罢工， 系啊，即系唔肯读。唔系，我又讲一讲，即系 其实请唔请系你情我愿，应该入餐厅前讲定。但通常第一次约会，多数男人请，应该因应自己能力拣餐厅。如果女方坚持要去贵价餐厅，而男方唔愿请咁贵，就应该入去前讲清楚，而唔系食完先讲。8395交友网站只系配对角色，见面后发生乜事，阁下治理。有呢样你好，探长。 你想咩话？喂，你好。 嗯， 你想 補充？我就讲一下咧，我自己多数咧系点样俾钱嘅，即系其实我当然系觉得 A 制最好啦。咁但系即系你食饭又无谓，即系下下逐张20元纸啊，又要专登去柜台打散，然后大家再夹数，呢种又无谓。即系我多数点样俾钱咧？其实我对男对女对朋友对边个都好咧，食饭我都系咁样俾钱法噶。例如两个人食180元，即系每人90元啦，系咪先？咁但系好少人裤袋即系会有90元散纸，可能一张100元噶嘛，咁我劈低100元咯。咁我话啊，我夹100元，咁我夹大份，然后你咪之后你咪后数咯，咁你都系80元啫嘛。咁我又唔会话埋单之后，喂，你俾翻10元我，我又唔会嘅。假如例如两个人食系230元，咁我或者250元咁样，咁我可能俾150元佢咯，咁佢都系100元啫。咁佢都即係某程度上我唔係話即係我唔願意蝕底呀，我唔係話我一定要大家呢俾嘅錢一定要一樣，但起碼你都出返少少啦， 这个唔淨係对我嘅尊重啊、 嗯、 其实对佢自己都系尊重你㗎嘛、 嗯嗯。 喂你唔系嗰一女人陪人食餐饭系要有价㗎嘛。 咁、嗯、我想问下你点同嗰个女仔讲嘅一开始。 冇啊，未食完饭，大家觉得差唔多啦，埋单啦，咁然后攞一攞张单，咁然后话，依餐饭，$250，我俾$150啦，你俾埋之后啦，咁我俾$150 你 先啦。 咁 你 系咪又满足紧？ 咁女仔唔会有反感 嘅。咁你会系满足紧自己 嘅？冇嘢，通常定系点样咧？女仔 冇嘢，佢未哦，咁好啊，咁我佢就揞$100出嚟，就俾埋之后嘅钱咯。佢咪後數，有啲會話我仲有找錢啊，我俾返你啦咁啊，咁佢肯俾我咪收囉，佢當冇回事，咁我都係幾十蚊嘅。 咁我好相信呢嗰、那個胡鬚佬呢好似你咁呢肯定俾人屌啦。 點解呢唔係就係、是、個胡鬚佬就係、是、其實。 咪因為佢我諗佢試過好多唔開心嘅經驗㗎啦應該。 嗯。 因為樣衰呢雖然唔係有罪，但係在社會度真係好舒適嘅， 都係㗎， 即係包容嗰方面都係，即係所以呢樣嘢呢、 嗯、 我好體諒佢嘅真係。 唔係所以有啲人 衰到咁喎大佬。 唔係有啲人又話啦，喂咁你約得靚女就梗係要請食飯啦。嗱呢、這個又係另一種歧視啦。我約第一次約你係份熟朋友，我唔係出去叫雞，我唔係夜總會度叫個女叫個包中叫個冇小姐同 我 一齊。 我覺得 呢 個唔係歧視喎，係一個示好嘅一個方式。 係啊， 我讚你靚又得。 系 啊， 我嘅意思系话，无论靓又好，丑又好，男又好，女又好，普通朋友又好，情侣又好，我自己啊，我都系咁样俾钱法。 喂，因为都系你自己就梗系啦。 咁但系问题， 即系而家讲紧多数人都唔系。 我唔会咁样出事，我唔会因为同人拗系咪 A 制而同人嘈交。但系问题点解？ 因为你系唔会嘅，老实实。 但问题 即系你幻想下嗰度有个样系点先啦，大佬咁嘅尊容啊，唔系交往几难交友啊。 咁你可以咁講， 即係我覺得世界就充滿唔公平㗎喇。咁但係你體諒下佢啦，即係覺得 我係有啲人識朋友，即係譬如佢個樣唔係幾討好，佢真係識朋友啊。 係囉， 佢為咗用呢手段㗎。 要努力啲 囉。 咁可能真係要用錢達，但佢又唔肯用錢。 咁有時錢係一個硬件啦。咁、 嗯、 但係你有時俾錢嗰、那個你個心裏面你俾得好願意，你好欣賞對方而好希望對方開心嘅。咁、嗯、呢種俾錢即係錢以外仲有另外一個 message 㗎嘛，咁、 啊、 你唔可以就咁用錢嚟拗呢單嘢。 不如咁啦，由即係大家喺呢、這個即係道德審判上面呢都應該大家都都講得立場上面都大家都知啦。 啊、 但不如講下呢點樣去即係如果你係個男人 嗯 你點樣去避免呢件事發生啦、 啊。嗯講點樣避免之前呢又招呼下你先咁唔係就勾晒嘅 好。 Gentleman Jazz 探長太傳統金英要進步然後探長話你要進步實在太離地啦 ,WNA, 金英梗係離地啦成日做善事呃嘛不過老闆的王探長講得好 ,leading, 當我有感覺係埋單我要加錢多数男的会觉得我不给他面子、 哎、 甚至觉得我怪嚣是路宝嚣是路宝今次发生五制而活砌都是件好事因为将会成为案例你 Patrick 用钱来沟女不是自卑是用钱沟女有好大优势青春搭钱令 D 女 like 令人想起与龙洞舞同流星花园 D 独和 流星花园不是这样 土地问题如果一餐饭$100就冇问题冇话题 Fox Rusty 其实第一餐见面就去食烧肉真系好 O&O 又食到成头未分分钟亦、 啊、 到条女成个妆都用埋味啦 我 咁样先睇下 呢个 先聪明嘅 定系今年咁唔好彩遇着咁多女仔都系咁已经先入为主有偏见但我真系觉得第一次约会就咁计较真系好核突利身我以前拍拖都是男友请一餐我请一餐但都有啲男仔调返转觉得女仔请系唔俾面佢。I'm a good church 做乜者系外国啲交友网站鬼佬若主动约就会自己决定埋地方食嘢个女仔就只会负累咁病餐就系鬼佬俾。 嗯 哦。好送埋呢就。因为啲话题啊更新咗因为一转啦已经。 嗯 瑞叶金英口中嗰啲俗称酒托，遇到要用杀他死也呢样澳洲鬼妹同鬼仔食饭，十次有八次都系鬼妹俾钱，鬼仔俾就制、是。Angel Louis message retracted. Angel Louis message retracted. Lamaga Chichu 其实系香港男仔约女仔出嚟，个女仔最后要有礼貌，识话俾翻美元，系有家教的做法。 系咯， 嗯，系啊。即系咯，即系呢个， 即系你， 即系明知人哋唔收啦，即系做你唔做嘅， 好心地啲嘅。 但有啲人就唔中人做戏嘅， 系啦。 咁你俾啦，咁如果系咁，嗱呢个 Didi 咧，嗰句又读唔到，又系罢工。 我哋自己读啦。 唔知有啲咩密码咧？嗱，其实咧最好系预 AA， 若然对方话请就当然开心啦，若果唔系请就冇乜嘢嘅都系咯，即系呢啲咪高质嘅港女咯。好似 Didi 唔系港女嚟嗰个英国，不过都曾经系港女。嗱，全部 Ray 叶啊，哈哈，不如话唔使啦，呢餐我请。不过下次你要请我去日本旅行，我梗系才不会啦。 嗯。 然后下一个系 Win 啊 ，WN 嗯 ，WN 艺姓艺， 系金英真系超离地，哈哈。咁唔离地咪等俾人夹咯，冇所谓噶。 嗯。 阿 Ray 叶。佢就應該會自動夾錢。 嗯、 Angel 聽唔到前面遲咗入嚟，我以為事主係金英添。 哦，唔係睇報紙嗰單嘢啫。我睇下佢仲可唔可以讀到先。 阿 Roger 點啊？ 做慣兵佢又最，唉，可惜佢。 Roger 做慣兵嘅原來。 佢又即係唔可以入嚟分享啦，講下佢啲苦惱經驗。 Roger 連我似金英點解咁燥？有 D F B 女仔 F D 對呢單嘢 D 說話真係極之難聽。Roger 連我通常自己俾咗個女仔自動自覺識俾，唔知係我好彩定金英識得女多嘅395，想討好異性請食飯係基本手段，可以睇下對方反應。 喂，盡下力啊 ，Roger， 我擺喺麥隔離噶啦已經。 喂，好啊， 聽唔聽到啊，各位？ 系啦，我哋讲住先啦。你阿 Roger 你点睇啊？ 我点睇？我知你 点解 唔兴喎？系咪因为即系我哋有啲我哋识嘅女仔 friend 咧？ 系啊，讲 啲好难 听啊。系啊，尤其是即系话到即系又系讲到话要社会要公义嗰啲咧，但系都觉得应该男仔要俾要请啦，唔请就真系好少加咁样咯。 系啊，即系咩嘛？即系嗰个系讲话咩？如果头一个月识咗，咁啊大家中意大家咧，就应该个男仔俾。因為呢即係條女呢就扮到好靚，即係出嚟俾你，即係俾你養下眼啊，氹你開心啊。 即係覺得自己係貨物啦。 係囉。 即係物化咗自己啦，其實佢。 係 囉。喂大佬咁我。 喂大哥左膠嚟㗎喎。 咁你把口就唔好成日講男女平等啊，啲男人成日物化女性啊。 係囉。 嗰啲性囉。咁你覺得，咁你如果覺得男女平等，你做咩要講嗰啲嘢？ 唔係你扮靚，喂係因為你興趣㗎喎，你鍾意扮靚。可能對個男人冇乜影響，同埋你就算你話自己有扮靚，可能其實你冇靚到，你覺得自己靚咗啫。 其實我認識得好多，其實我認識得好多女仔咧，自己扮靚都係為咗取悦自己嘅， 就係咯， 即係令自己有信心啲、開心啲，嗰日嘅生活質素高啲咁解。 對個男人嚟講，覺得你喂，我覺得你冇靚過，唔好意思。喂，同埋你對於男人嚟講，我又講下啦，女人喺女人街買衫，$100一件衫。但男人买一件最逗嚟嘅普通 T 恤都要$3一件，你唔好攞，即系唔大家唔好攞呢啲嘢嚟计，同埋男人未必唔系冇付出噶、哦，佢虽然佢都好，佢依家好多男人都有扮靓噶、哦，佢又会 gel 头， 有健身咩系咪咁样？ 系咯，我又要健身、哦。 咩啊 ，Roger？Sorry， 我听唔到你讲。 是啊 即是心机的嘛喂你想下即是约个时间就是心机去哪里吃你去想下去哪里吃又是心机其实大家的关系应该是对等一点的即是我觉得请不是不行因为我觉得那个餐饭我吃得开心或者这个女仔讲嘢都挺有见地的那不是请咯。 喂要这样先请的。 是啊 要这样先请的。 喂不是怎样啊 我觉得你比较消费。 你为什么不是啊 喂，我觉得呢个系消费，喂，佢讲有见地你先请嘅，咁不如你低温就讲大家诶、哎，即系唔接受边个请边个好过啦。我觉得你咁样讲真系令我好反感，你咁讲法。 唔系呢个假设都系欣赏咯。 咪即系 TVB 持有个咩 K 1 8自由港讲得好嘅有奖咁样，即系你擦啱嘅鞋咧，舒服咧， 都好过你靠样。 即系我真系接受到呢、啊這个。 我觉得我靠样咪系咯。 我覺得是傳統和習慣， 不如果 這 樣，我約個朋友出來吃飯，他給我的不是因為他樣子他著名牌、 嗯、 而是他說的說話令到我覺得有錢袋落袋、 嗯嗯、 他有真知灼見，例如他給幾個 number 我，哇我覺得真的有用、啊嗯、我寧願請他吃飯，或者調返轉， 那你即是你聽講的計算咯， 不又或者他講的例如他講一些做人道理、 嗯、 哇我真的受益良多，聽君一直說勝讀十年書、 嗯嗯、 我覺得這些錢我為了 keep 住跟他關係我會請他吃飯。 喂如果是這樣啊，我這樣跟啲聽眾講，喂我經常都帶他的袋，你放多些金啊， 應該那不是，為什麼要放金啊， 但 放金啊 內不少有的但不是個個係咁啊嘛，即係如果呢個係人都係咁啊就好啦，即係網台有得做噶啦，如果係咁。 你諗下，喂，男人唔係冇投資嘅喎，喂，佢為咗食呢餐飯，要有呢啲話題，佢可能平時佢要睇好多新聞，係啊，睇好多書，或者睇咗好多套戲，佢自己去練習嘗試去點樣去評論，去收，即係維持自己嘅修養，然後展現出我對，即係我係一個有品味嘅人。 嗯， 但呢啲都系投資嚟嘅 喎，我都接受唔到啊！咁又系物化咗你自己嘅，即系我自己做鴨啊！喂，有大隻啲你啊，即系會嘆啲咁樣，即系雖然 唔系，但系呢啲都系自己興趣啫。 雖然好現實嘅，或者有啲 冇人想難生難世嘅。 我真系想知系邊個 喎？因為是他，因為為什麼我有這個看法，是因為他覺得自己付出了、 啊、 我就要有 Vivo 回來嘛， 就是這些其實是物化自己咯，我覺得真的很柒的， 就是大哥、就是、明明又說自己左膠又要男女平等， 不是就是這些左膠是一件衫來咯，現在你咪睇得穿佢， 是啊，那現在就說要男人請吃飯很正常， 其實這個也是 但問題其實佢物化緊自己啦，佢自己都睇唔起自己啊！ 根本就係一個包裝，你話佢左膠，只不過你誤解咗佢就係左膠。 唔係，咁佢平時講嘢大仁大義啊嘛。 咁你咪信咗佢咯？ 呢啲唔係，我冇信佢啊。 唔係，即係 我不嬲唔睇佢嘅嘢。 如果你覺得佢係大仁大義嘅，你都唔做 expectation 啦，你都唔使嬲啊。 因 為我即係正如我 唔同意佢。 即係我對好多平時講嘢大仁大義嗰啲人，咁我都係口珠不伐嘅，成日都要講住嘅。即是就是同樣咁嘅人㗎嘛。 人就係最怕咩呢，你大人大講大人大義，你用道德去壓人冇問題、 嗯。 你把尺量返自己就得啦、 嗯嗯。 過得自己過得人。問題就係去到一啲利益關係嘅時候呢，一定把尺放喺自己度㗎、 嗯。 一定係就自己㗎。 喂 其實人都係咁㗎啦，尤其是女仔好嚴重，因為香港係一個咁嘅。咁嘅溫床就令到好多女仔好容易會諗喺呢一邊囉，無論你講嗰啲大愛左膠啊，即係反物化嗰啲，到佢自己嘅時候著數啊，真係喺眼前。 係啊，就即刻攞㗎啦，大佬啱啱啊，喂遊園行如果有條仔揸架寶馬波子過嚟載我梗係坐先啦。 呢啲有命㗎，呢啲 係啊， 呢啲係苦主我知。 啱啱啊，至于唔通仲同你逼巴士啊？ 上个礼拜游人环保，今个礼拜搭地铁啊，好攰噶。 系啊，然后有条仔宁愿揸架 Audi 过嚟接我。 嗰架好似唔系 Audi 个 Alfa Romeo 嚟嘅。 咁我又坐私家车啦，我仲同你逼巴士、逼地铁啊，真系发神经咁 啊！系啊，咪就 系 咯。 咪咯，仲话坐电车冷浪漫啊！ 我真係想知邊個喎，你入木三分咁樣講到。 金英錯嗰個位置，喂，因為我都覺得，哇，即係屌你，即係講嘢有冇咁難聽嘅，我都有呢種感覺。 係，不過呢，即係我諗聽眾呢就好唔 care 呢啲嘢嘅，因為聽眾呢，即係一來佢哋又好似即係因為可能我聽嘅比較成熟，已經過曬嗰啲階段啦。 唔係因為你個年代同我哋呢個年代個 range 唔同啊，個經驗。喂阿 Roger， 你可唔可以再讲多啲你做兵嗰啲辛酸事啊？ 喂我做慣兵係你唔好睇我㗎喎。 喂，你倾完先，我去厕所先。 咁你 我 都 系玩呢啲 app 嘅，我想讲，但系我嗰啲即系我见过出嚟就都好咁英讲话啲咁差咯，即系我自己，即系我通常我做快速咧，譬如食，譬如食饭咁样，其实我觉得应该讲翻，即系其实你拣餐厅咧， 系啊， 你自己都应该小心啲啦，即系你自己价格或者你去过有啲即系即系个价钱又 OK 又唔会太失礼嘅，其实你咪即系应该拣嗰啲去啊嘛，咁然后到你即系。咁你埋單嗰時你咪自己即係俾咗先囉，有啲女仔識做呢就都識自動自覺夾返自己個份嘅。 但問題就係呢次就係2000多蚊個男真係啃唔落㗎嘛，所以就可能佢一開始都諗住係呢個 AA 制嘅，咁所以叫幾貴唔緊要啦，佢1000蚊可能俾得到呢，俾自己個份，但冇諗住要俾埋對方個份，覺得唔抵囉。 咁我都冇所謂嘅，但我就會揀一啲咁嘅餐廳去囉。 唔係我會同個女仔傾話，你想食咩呀咁啊，咁然後大家咪睇下餐牌囉，然後話嘩呢個幾貴喎，即係你會提出嘅嘛，你會同佢討論㗎嘛，嘩咁貴唔抵喎，唔抵食喎，旺角食呢啲咁嘅嘢食2000蚊㗎嘛。 佢個男仔個問題，嗰個馬佬個問題咪就喺度囉，你見佢係咁喪嗌你都唔制止佢 嘅。係啊， 唔 係可能個男人咪就係覺得我以為食飯係 AA 制嘅，咁我俾得起自己嗰份，我唔怕嗌呀咁樣，可能佢咁諗都唔出奇喎。唔係佢可能就係諗住自己食1000蚊囉，佢就諗住咁，但估唔到要食2000蚊啦咁樣。唔係，但我覺得呢啲係可以避免嘅。其實最好嘅避免方法呢係啲咩呢？其實你由約出嚟嗰一刻呢已經太遲啦，應該其實係喺你，我唔知佢用咩方法聯絡啦。其實最好避免嘅方法就係你認識呢個人同佢傾啲咩嘅時候，你已經知道佢係一個咩質地嘅人囉。然後你就好好咁去決定衡量應唔應該約呢個人，呢個人啱唔啱你心水。如果你同嗰個人傾偈，佢第一句問你，你返咩工啊，幾錢收入啊，如果佢咁樣呢，你又預咗呢，佢一定係食你㗎啦。啱唔啱啊？咁所以你如果你遇到呢個人，你又約得出嚟，你真係有心理準備呢，俾人食㗎啦。 總之總結呢，樣衰琴青就係罪啦，就唔係罪，係注定蝕底㗎啦。 係呀、啊。 即係個優勢唔喺你度呢，你就唔要接受。你有優勢嘅時候呢，就可以抗爭。 我覺得唔係嘅。 唔係道理就梗係唔係啦，但現實係㗎嘛。 是啦、 啊。不是，我覺得道理就是這樣說的，但是現實並不是大家那麼理想的。 我就是說，如果每一個男人呢都堅持自己原則呢， 那你成世打飛機可能。 不是，你打得一輪的話，喂，啲港女佢自己知衰的了嘛。 不會喎、啊。你知唔知而家有錢的一個拖八個。 啊、 就現在情況就是這樣的，連我啲咁嘅中間我啲同輩啊都溝到後生女的、啊、原因就是經濟掛稅咋嘛，真係好可悲，我等你哋好絕望嘅、啊、真係。所以即 係你講邊個人先， 唔係即係我 做咩行業啊， 唉費事講 即係我氣㗎 即係我個同輩啊，你又講一個啊， 唔關事嘅，佢有才華嘅， 唔係即係我講緊有啲譬如事業有成嗰啲呢，同我差唔多年紀嗰啲呢，佢溝啲女都係20多歲嘅啫。 係啊， 同埋一唔止一個嘅，可能幾個 嘅，係㗎。 咁根本就唔夠分，所以你唔使為啲女擔心，佢哋因為你即係所以你聽講係理想囉。 我理想囉。 即係你麥當勞買個包，嗰幅相好 Q 正嘅，屌嚟到林啤啤軟奶奶咁樣，即係個現實就係咁樣。 即係我都仲係一個有理想嘅人 囉。係，即係你仲未死。 所以我都會有仲、就是、有道火喺度囉。 但係你啲火係虛火嚟㗎嘛。 但係我就係要同 個。你就係、是、冇錯啦，你就係為嗰啲醜嘅男士出句聲係 咪？係呀，即係要講返公道說話，只要大家堅守都好。喂，其實你反正。 我堅守堅守。 唔係你反正。 你就係跳海。 你反正都係打飛機，你冇可能請完人哋食2000蚊之後俾人拉入臭格度打飛機啦，啱啱嘛，唔抵㗎嘛。同埋你係縱容咗啲港女㗎。 所以就係話呢，既然講你冇得改呢，咁 即系话行古惑啦，即系男仔行古惑先揾到食。 系噶， 即系我觉得个社会真系好可悲嘅。 我觉得女人系有种倾向噶， 大家斗古惑嘅啫。 我唔系话要贬低女人，但系女人就系有种倾向。 系咩倾向咧？ 就系、是、越对佢唔好嘅人咧，佢、就越中意。 哇，咁英啊！ 好似 你对啲女人好系冇意思噶。 嗯。 系啊，即系呢个我苦心自问，你对啲人好咧，人哋觉得老讽噶。你反而呢有啲男人呢对啲女人好差，始乱终弃啊，唔负责任啊，啲女人呢会记足一世啊。 怪之啦，形象唔係个性如此生成啊，真係。 所以 因为睇过有啲呢，我有睇过有啲即係讲即係沟女嗰啲书或者即係学派呢，佢有讲点解即係啲女人鍾意坏男人㗎嘛。 嗯， 即係点解你所谓嘅好人冇人鍾意，就係因为你嗰个本身嗰、那个能力唔够强咯，即系你求生能力唔够强。 嗯，即系呢个动物学嘅角度嚟嘅呢个系。 系啊，冇错，即系你，因为你就系你本身你无论你个体质或者你个 唔系，即系讲直接啲啦，即系 要去做好人咯。 即系你有本事做衰嘢咧，你一定系俾嗰啲老正正嗰啲咧就更胜一筹。 即系你获得更加多资源啦、啊，你 IQ 亦都更加高啊。 咁但系喺现实社会，唔系但系忽略咗一样嘢咧，就系、是、你个人有呢啲条件，你都可以选择地唔做呢啲嘢噶嘛。 系， 但系女仔就系盲点呢啲嘢，系女仔嘅盲点啊。 女仔就系咧，就算知道你有才华，你有能力，但系当大家稳定咗，知道你对佢好咧，佢都系会飞你噶嘛。 嗯，咁呢个阴影嘅 佢都系要揀个对佢扑街嘅人啊嘛。 嗯， 呢、 这 个阴影嚟啊， 好明显啦，睇得出啦。 因为佢觉得你，因为就算你去健身又好，又几识几多嘢又好啊，你搵唔搵到钱都好啦。 但可能俾个 Roger 沟咗。 第一顺咗摊，大家关系一稳定之后咧，佢就即刻思变噶啦。 唔系睇惯咗咯。 所以 可能喺你身上面搵一啲你嘅缺点。咁你有一个好过你啦， 佢总有理由噶。佢嗱，如果佢遇到个后生啊，有性即系满足到性需要嘅啊，但系就系因为佢唔够有钱，因为佢后生啊嘛，未有未储储到钱。 但系搵到个有钱嘅， 佢又觉得 系佢点把淋淋地 喎。系啦，冇错，又唔够硬，又唔够耐，佢总系有理由噶啲女人。所以咧，上一代人讲得啱，佢话女人咧唔应该俾饱翻佢食 嘅。嗱，呢个咪又系。男权嘅讲法， 唔系咁女人可以自力更生噶，点解一定要靠人哋俾饱饭去食咧？ 你咁讲出呢句已经系有问题啦。 唔系， 即系以前啱嘅，而家就唔得。 乜人系自私噶？ 嗯， 所以咧，你唔好谂住咧，透过俾饱饭人食咧就讨好人。 嗯， 我觉得唔应该靠呢啲。 我哋话继续读下人嘅意见先。 声连下下都讲翻以前咁样，应该男人俾晒，咁而家仲有几多女人好似我阿妈嗰个年代的女人咁好啦？任劳任怨，乜嘢都为够家着想，仲要接啲外发翻屋企帮补凑大几个细路。如果仲有呢啲啲男人俾埋条命，你都 我全部读到啊！啲字， 你听到 Roger Paul Michael， 原来 Roger 做冠兵。金英唔爆都唔知哈哈Lee Patrick， 男女平等，有着数咪男女平等囉，无着数就系你冇 身上。即系人嘅 Lee Patrick， 其实你靓女就要请你，我咁靓仔系咪你请返我先。 咁咪问下金英。 咪就系窝着就系最唔瞓巢呢样嘢。 係囉。 佢话其实你靓女就要请，咁如果靓仔系咪你请返转条女请返转头啊，我就 系 话窝着呢。 系啊，系应该系嘅，亦都系事实嚟嘅。 唔系， 呢个社会咁，咁咪系咯，靓女就要俾男仔请，靓仔就未必要俾你。 唔系，同埋我 Facebook 又有个吴欣欣就话啦，喂话咩俾如果你系食女嘅，你梗要俾钱啦，俾埋房钱啦。 佢咪咩咯？物化自己。 喂，大家性，大家出嚟。大家出嚟係有下文有咩關係，大家相向你，喂唔係得男人開心㗎嘛，女人都開心，冇話邊個食邊個㗎大佬。 其實呢啲係做雞嘅本錢，做雞嘅即係唔係得罪你個咩欣欣啊。其實即係喺諗法心理學裏面呢，即係咁樣覺得嘅話呢，即係其實 ready 做雞都得㗎。係 啊， 原因就係呢，佢覺得呢我哋會理嘆㗎嘛。 咪 囉。咁做雞呢個行業就係呢要令到人哋嘆先俾錢㗎嘛。即係佢唔覺得係。 唔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對呢個朋友呢我好可憐佢。點解呢，佢身為一個女性呢，佢未嘆過咁樣都。所以佢就係覺得男人先。 佢覺得男人先會 查喎。唔係有啲人為咗錢。 唔係我好可憐佢啊。 有啲人係為咗錢呢，覺得明明係嘆緊呢都硬係唔承認嘅。就覺得係人哋我買緊 service 俾佢。好可憐嘅其實咁樣真係。 布魯拜魯王探長跟90後有代溝 ,395, 呢單新聞對港男港女有啟發 ,WNA, 食餐飯有得著就金元請太計算啦 ,RIP,RIP, 老逢乃嚴重罪行切勿以身試法最高罰款港幣30,000並入獄3個月 Leading 裝又或者有時對方硬是要埋張單咁轉頭去睇戲我會扮揀位撐著佢即俾錢可能睇戲蘋果食飯啲、 啊、 男人又唔會介意喎 On to 47呢個話題說不完苦水不斷各位 Good night 了88 David Lee 請女仔食飯同開車門一樣無話對錯自己覺得對就得 咁自愿就梗係啦但係頭先嗰單我講緊啦 佢老屈人哋㗎嘛 係打交㗎嘛 咪嗰個女人都有問題㗎喂你有咁嘅能力同個男人打交但冇能力去請自己食即係冇能力找自己個筆數 咁兩回事可能個袋真係冇錢呢 咁你不如打柒個老闆啦個漢陽院老闆啦 漢陽院我都話 牛角老闆啦好冇 嗱 ,Jeff Luke 呢就話無論男女做人應該大方啲請人食飯可以單純示好嘅方法係即係比較認同呢個講啦。 冇問題啊大方啲啱啊但可唔可以即係舒服啲即係唔好覺得哎我你喂你係老闆啦唔使請㗎啦喂我著到靚嚟氹你你請應該喂可唔可以唔好講啲嘢 係。 係囉。 唔係同埋我哋都唔知道佢哋第一次出嚟係為咩嘅。 咪就係 如果你只係第一個識嘅普通朋友冇可能人哋一開始請食成1,000蚊飯啦。呢個常識嚟㗎嘛好嗎 嗰個男人幾多歲先 廿三十幾㗎咋。 唔係個女都38。 係啊女大過男添嘛。男嘅37喎。 唔係但問題就係大家係第一次約出嚟食飯大家都未摸清個底你都冇可能要求人哋請你食一千 元。即係我家姐嘅年代呢當我仲係好細路嘅時候呢成日聽到有個 term 叫撳水魚嘅。 係啊。 即係呢啲你睇完嗰個有個專用佢都唔似係水魚啦。 唔係我知道點解你呢會企喺女方。 因為好多。 因為 我其實我唔係企喺女方。 因為你有好多個家姐俾啲著數你㗎嘛。 我唔係企喺女方㗎即係我覺得係好閒嘅。 因為你以前啲家姐男朋友成日見到佢有個細佬都會買嘢送俾佢㗎嘛。你又受咗益。 唔係 所以就唔抗拒。 唔係因為咁我覺得都係物化嗰樣嘢啫。即係你請得開心咪請我。即係我覺得計嚟唔好意思我反而我同一同阿塔呢我認同佢喎因為下次 blacklist 佢囉呢啲女。 冇大問題成千蚊數點下仲下咩次啫。 喂同埋咪下次唔搵呢啲人啦即係你俾人你中伏都有累積經驗㗎嘛。 啊 下次即係今次第一次遇到啲咁嘅老千第二次隔一條尾知道做乜即係你只係怪呢個胡鬚佬呢就冇經驗。 係啦。 即係交學費。 係啦。 咁你即係合理啲囉。 同埋用下面諗嘢。 係呀冇辦法。可能飲酒呢覺得自己好飲得。都唔醉嘅，仲唔老羞成怒啊？ 都可能系，都可能。 最主要嗰餐饭嘅内容有啲女好烦加嘛，好似相睇咁，又问有冇留做性行一个月几钱，兄弟姊妹状况可能问到条仔着晒灯嘅。 啱啊 ，Phil Michael 做乐器。施主列定当其实自己唔系太滴水39唔识七最好就約4-5点 钟食 啊啱啊系 喎。唔啱就拉比喂 ,you, 你用呢个问题为拗而拗好闷早斗拜拜 ,bat395, 只要系女就有人种猪扒都有知音人 ,read, 喺中间停 一下。我即系我觉得有一个讲得啱嘅。其實你 look 翻上少少喎睇下嗰、那個即係係啦佢就係問可能係傾偈嘅內容呢、我覺得係㗎、有好多女仔我例如我用嗰啲交友 app 識到嘅女仔好多人第一句呢問你做乜嘢㗎佢唔係講興趣唔係講成你好都未必講呀、你做乜嘢㗎 嗯 我做乜嘢關你咩事我而家係拜年呀 係咪開波就問你做邊行㗎嘛 咪囉喂就算我拜年啊 我都讲，即系都会有人同我讲句恭喜发财先啦。 咁呢啲咪就系咯，即系 我答完啲阿姑阿姐嘅问题，我都收翻封利是先啦。 咁呢啲咪就系、是、我觉得呢样又冇得咁样单方面讲嘅。咁又有人接受噶嘛？ 有人唔接受， 唔系你唔接受，唔系问题就系佢试过有人接受啊嘛。咁可能有啲人好 proud of 自己做啲咩，讲俾人听嘅。譬如我做金融嘅。咁你唔問佢都會講喎，你見到嗰啲人未 啊？唔係嗰啲係問題，但問題就係、 是、問題就係有唔同嘅對方㗎嘛。 呢一個係禮貌同品味嘅問題。 咁當然係啦，你咁講。 如果冇禮貌冇品味啦， 我又企喺女方 做雞好過啦。 喂，咁男人有時如果佢都好鍾意話俾人聽自己做乜嘅。 咁佢問題啫。 咁咪就係囉，咁根本咩問題都人都唔同，即係唔可以一概而論喎。 唔係咁，所以我有啲係即幫即幫。 咪就咪就係呢個咪就係個交友網嘅偉大咋嘛、啊、即係大家就係困過先知啱唔啱㗎嘛。 但我覺得即係你唔好話男定女啦，你第一句即係你就算你想知道人哋嘅職業啱唔啱你都好呢，你有好多方法去問嘅、嗯、你同佢傾一陣偈、 嗯、 你喺邊度返工呀，你啊今日塞唔塞車呀、啊、咁樣。我喺中環啊，好塞車。咁你就會知道我個人都係中環返工，你會知道底層，你唔會直接問。 喂，咁但 係你做乜嘢啊？ 你嘅動機未一樣。 唔係啊，我話假設。 我知係咪動機冇分別㗎。 我唔會。 我知個動機未一樣。 即 係個人嘅品味。你知道。喂，你而家又講品味啊？ 如果 即係佢根本如果我你講翻我先啦，我直頭我識咗個友，我都唔知佢做乜嘅。 啊，都得。 即係我完全冇興趣問嘅。 係啊，都得㗎。 喂，咁咪就係咯，即係你問題講緊個動機都係又係想問，就只不過你兜個圈，即係遠性少少咁問。 假設 你都係想要個答案。 我假設嗰個女仔係真係好想揾一個人拍咗、之後結婚嘅，咁、結婚咧就梗係要講到即係了解對方嘅心 態啦。咁呢個 係 講效率啫。即只不過你唔鍾意講效率啫，你即係你接受都係慢慢旁敲側擊咁樣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喂佢好細利就係、是、佢係咪真係冇呢個即係收入你就即刻 burn 咗佢先。 喂咪就係講效率啦呢啲。 咁你不如直頭開個價啦喺 info 度。 喂咁唔係，我覺得其實呢、這個你同嗰啲少女嘅代溝啫，而家啲人嘅效率真係好高㗎，即係唔啱就唔好嘥時間啦，咁樣對事唔對人。 啊、都你都咁 咪就係囉， 咁你不如你講明你標個價，我而家我目標價係30,000一個月。 係喂其實好多人都係咁諗。 又大家喺度 bid 啦。 喂其實你唔係咁諗係嘛，嗰個女你都想知佢住喺粉嶺或者住喺油麻地係嘛。 啊，唔係佢哋嘅邏輯嚟㗎。 唔係一樣，你都一樣㗎。 我唔係喎。 你溝條女住喺粉嶺，喂兩條都咁索嘅，你肯定揀油麻地一個啦。 我又未必。 未必唔係 喎。我有自己屋企。 你會唔會你會唔會 我最終 你想講你會唔會送你返屋企呀先從來。 我從來都冇乜喎。 咪就係囉，原因就係你已經選擇咗啦嘛。 唔係呀，我住幾遠我都冇乜，就算住好近都好，我以前住深水埗、女朋友住黃大仙唔係好遠啦。我都唔 係 經常， 因為你就係咁都嫌，即係如果嗰條 我唔係嫌啊，佢因為佢我根本就係想佢，不如你喺度過夜，第二日翻工翻學又好， 即係你都係貪方便，你都係貪方便啫嘛，其實 唔係貪方便， 咁仲唔係貪方便啊？你嚟埋瞓啦，不如即係唔使即係幫完嘢瞓翻工啦。 我當依我嘅地方係佢嘅一部分，佢可以任用啊。 唔係人人接受到同居噶嘛？你明唔明？ 我即係話，我梗係會揀個接受到嘅咯。 咁但係嗱，你要接咪就你都係揀個接受到啊嘛。如果唔係嗰啲，你又已經落咗。 冇所謂，唔係 你已經落咗 走 啊嘛，咪就係咯， 冇所謂。 咁唔得嘅話，你寧願去住喺粉嶺，因為寧願住喺黃大仙。 咁依家好抽象喎。 只有抽咩奖你避开唔搭啫，老实实。咁男女都计算緊嘅。 咪如果 你又扮清高又话你计算你做咩 粉岭囉，冇所谓。 我 冤到 咁你就 係 话囉。 冤 到你咪就係话囉，好嘅咪粉岭囉。即係你呢个已经系你嘅关卡。 我冤唔到呢个比较㗎嘛。啱啱嘛。但我就係话就算点都好。喂你即係香港人就系咁样啊。唔会去即係点样去装备自己有冇一个品味或者。即係對人對人接物有冇啲禮貌啊、就算你係要問我話假如咋、你係要問啊、你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即係你連呢啲方法都冇啊、 即係睇得出佢個耐性。 你做咩要求人哋要有幾多錢，係咪中產，係咪律師，係咪醫生啊。 喂其實呢我諗你嘅圈子嘅問題啊，即係以我所知呢，有啲人出身嘅社會佢接觸到嘅朋友或者工作環境佢全部都係咁樣衡量嘅。你見佢講佢點樣教仔咩、教細路仔真係好恐怖 嘅。 佢、教佢咩叫一級級呢、 啊、 你識啲朋友、啊、你識啲朋友唔係呀，只要講呢個嘥氣呀，講呢個嘥氣呀，你嗰個朋友佢老豆揸咩車呀、啊、Benz 劳斯莱斯而家唔兴啊， 带个朋友仔过嚟食饭。 凌志 Toyota 佢咁样计啊，真系。因为你养大咗个，譬如个女好听阿妈话嘅，佢唔系变成呢个女都奇啦。 系啊，啱噶。 逐日睇人哋着咩衫啊，睇人哋妈咪用咩手袋啊，全部都咁计佢哋，好捻得人惊噶。 可能家长会度睇下自己呢个同学仔个妈咪。攞咩手袋，然后就过去巴结啊！ 其实最主要咧都系睇人揸咩车，我见到，因为架车比较具体啲。喂，啲咁嘅社会，如果佢长期啲朋友屋企人都系咁样，你好难怪佢。即系我唔系话佢啱啊，即系你见到呢啲情况，根本就唔使稀奇，即系一定系会咁样发生嘅社会。 系啱啱， 系咯，咁所以 我想讲两句咧。 好啊，好啊， 我都系觉得金英应该即系企硬咧呢种态度系成为嘅，如果唔系，即系连你嗰少少人都唔做咧，咁即系。啲女人真 係 通脹， 其實咧， 真係食豬扒咧，門檻都好高 咯。其實我覺得咧，港男咧，無論你有冇金英咁靚仔都好，即係你應該咧習慣，即係好似我咁啫嘛。我成日都得罪，都係我捱得窮啊嘛，大佬。即係我窮都得嘅，咁我咪可以好中意講乜咪講乜咯。咁即係金英 調翻轉，咪調翻轉，我就咪話咯。有時啲女人咧。是就系中意啲男人对佢衰嘅， 咁咪整。 所以我就系同大家 咁样咯。 唔系，我就系同大家讲啊，大家咧就千祈唔好以为得罪港女咧就死罪，或者唔请港女食饭咧就系死罪，你就偏系唔好做，咁先馨香啊嘛。 系冇错，要但系要照埋镜。 我真系最后两句，即系你永远呢个世界咧，最幸运嘅人咧都系自己。你做到你自己咧，其实你自然会有人埋。 系啦， 唔使咁低声下气啊！即系俾晒上打位。 唔系你全部道理都啱嘅，但系现实就系、是，即系佢事实上好多拣嗱，只要一个女士佢肯拣嗰个男朋友，嗰个男朋友系有其他女朋友嘅话咧，佢完全唔使睬你啊！老实实， 就系、是、其实阿 Roger 讲得啱嘅。其实外国人嗰啲咩把妹达人咧，那个 PUA 最高嘅境界最高嘅内功方法系乜嘢呢？ 系 唔系话我着咩衫啊？点样打扮？点样去 approach 啲女？ 嗯， 最高嘅心法系咩啊？就系、是、做一个自己都觉得欣赏自己嘅人。 嗯， 系啊。 当你有一个人， 系 你有一个人有内涵，有自己嘅品味，有自己嘅兴趣，有自己事业，你好投入嘅话，你专注嗰一刻。啲女见到嘩你咁专注你咁抱或者你对一样嘢系咁上心嘅你系有内涵嘅话佢自然会鍾意你而唔系因为你喺牛角度俾咗2000蚊埋单囉。 嗯。 喂系认同咁喂我差唔多先。 好啦好啦。 好嘅。 好啦。拜拜 ,thank you。喂咁你咁讲嘅梗系即系逢亲一啲人有条件都高清啲嘅。 如果嗰个人买 game, 佢可以喺一个月之内我落单佢搵到我嗰隻 game。 嗯。 喂佢未出名囉。 嗯。 佢可以帮到啲客人一个月我帮你一定搵到你嗰隻 game。 其实好自然嘅即系唔系人。 佢唔拖我嘅。 人都做你咁諗嘅要一定有啲勇士呢预咗冇收获嘅。咁我梗 OK 啦。咁我见到一个黄色嘅 banner, 有人50蚊。喂大家试下用呢个 Super Chat 啦、 啊、 即係直头现场可以呢货金咁样、即係佢可能觉得金英嚟咗有钱袋内袋啦。 好啦。 咁呢个视乎呢就赞助咗50蚊。咁因为仲有呢就係、是、呢即係头先讲到边度。 即係你而家揿波就得㗎啦。 係呀我随时 ready, 冇错。 Lee Patrick。 Lee Patrick, 其实女人唔系睇你几有才华。是睇你冧唔冧得掂佢 ,Mayram, 同意金英真係好大怨气 ,Waters Zero, 其实都系食餐饭啫搞咁多嘢为咩根本男同女都有问题搵上 Wong, 有乜冤屈咪开名讲囉顶住双身 ,Mayram, 而家好多都系男女都有工作照顾头家我身边好多朋友女嘅搵得多过男嘅添时代唔同而家仲有几多个家庭主妇你想做外化都无啦搵信王车你救话人要真知灼见你先请啦公平啲 GG 哈哈哈 ,395, 请 Blackjack 食饭我冇问题生了咁咪要平等囉係亚美姐你恩勤贵我系女驚你系做保险唔能得嘅。是先入为主人地介意你做乜啫至于个女嘅会出手打人其实真系几丑怪 Wine 信王。 会唔会谂多咗？有时系倾偈啫，唔通讲天气咩？你谂倾中环扫地唔得，做运输翻中环唔得啊？你仲装男人都成日问我做边行，喺边翻工噶？你谂倾，我想问下金英文心，天真心答。你做 blank 界唔重要，人问你做乜 ？Rate rip 呢类工手游戏就好睇自己弹数够唔够高啦。bet 395喺中环翻工都可以喺扫地嘅，尖沙咀都有劏房啦。Lotus Zero 似乎金英都经常与人不熟，哈哈。其实你咁谂人，就总会吸引到啲咁样谂嘢嘅人。自己探长啱。 喂，点解呢个哦？呢个Stucker 918，喂 ，thank you 啊，又有示范啊，真系好啊。喂，但系点解成日都有十字呢个 logo 嘅？系咪 两个 logo 啫？ 系同一个，是不是哦，应该系。我以为置咗顶啊。 系啊。 哦，原来 即系上面个数，如果有同事有人俾钱，咪上面个数加咯。 哦，即系同一个人嚟嘅。系。 唔系，我觉得个问题咧，问第一句嗰个问题咧。除咗系问题，即系唔识兜兜弯之外，就系、是。港女系冇乜兴趣，我相信呢个咧冇乜人会反对。 其实男仔都系咁嘅。 系啊系啊， 即系我香港人啊，监制有个朋友咧，好乞人憎嘅，佢自己搵好多钱咧，就成日咧好担心人哋搵得钱多，佢又妒忌；但系人哋搵得少钱咧，佢又可以啱嘴笑咁样。即系呢啲系一种精神病嚟，我觉得系。 出嚟识朋友，你第一句说话咧。你是讲自己兴趣，你有好多香港人是冇兴趣的、嗯、所以佢除咗讲自己，所以讲自己搵食搵几多啊，做咩工之外，佢冇其他生活啦。问题就 系 你冇咁嘅品味咯。 社会嘅 问题。系都系，但其实呢个你自己种翻嚟，你最中意睇韩剧，呢啲系你种翻嚟。 同埋你见到好多人咧，佢明明可能 如果你睇， 你中意睇韩剧噶，但系冇话题，咪翻到工 我 焗睇咯。 我试过，我真系约过一个女仔，就系交个 app 出嚟。 嗯， 我倾偈，佢即系我讲话，诶、哎，我会睇咩戏啊，睇咩书啊， 嗯， 佢冇噶，就系讲工作， 嗯，咪系咯，咁咪 好大分野啊，喂，例如我讲下，喂，我啱我睇咗咩书啊，哇，你知唔知咧，人鱼咧系点样嚟啊、嗯？啊，即系人点解会进化成人啊？其实有机会系进化成人鱼噶咁啊，即系我都会揾啲吸引啲科普嘅嘢去讲下啦。冇噶啲港女，第一句就问 啲嘢，你就人不熟啫，可能你撞 大部分 嗱、啊，如果嗰条女真系同你倾到合拢嘅，呢个但系鼻哥窿有毛嘅，又肥嘅，咁你弹咗个钟啦， 唔紧要， 系咪先？ 唔系，我识个朋友噶嘛， 好中意科普嘅嗰类女仔俾你识，你 冇所谓。喂，我哋之前去饮嘢啊，你有个 friend 阿咩阿 Ruby 啊 ，Ruby， 我咪都同佢倾好耐偈啊。 咁有冇發展？ 我又冇對佢有咩，大家都冇對咩，我冇聯絡，冇聯絡，冇亦都冇企圖 飛出嚟，都肥咗少少啫。Roger 有興趣， 即係你都有一個價值判斷啦。但係我對咩人咪傾咩偈咯？我可能有嘢落到，我咪就係話咯。 但係嗰啲唔係， 如果嗰個人 即係你都係公理啦，都要有嘢落到，你先 respect 佢多啲。 唔係，如果會喂，我即係遇我 咁事實上係嘅， 遇唔到一個啫，咁 即 係我咁嘅遇唔到一個啫。即系如果我纯粹识朋友，喂，我觉得我听佢讲嘢，喂，我有嘢代落讲。有乜问题啊？ 要分嘢翻啦，你沟女同埋识捧识 个。其实我一样嗱，问题就系香港男人嘅问题咧，沟女还沟女，识朋友还识朋友。 咁、 嗯、其实系错 个人嘅选择， 系错嘅观念啊。 未必噶、 啊，就系因为你点解你话后勤唔系你话后勤嗰个问题啊？点解后勤咧？就因为咧，其实你应该。当沟女都系识朋友，咁、 嗯、 你就自然好多，亦、嗯、都唔会咁着意啊，唔会咁着迹啊，人哋咪唔会食住你咯。 可能你见啲人个光谱唔系好， 因为我崇尚人人 唔系嘅，其实最惨就是女仔都系咁谂，女仔唔系咁谂啊嘛，个女仔就系觉得哇你 OK， 你知咩叫好人卡啊？ 嗯，我知啊， 咪就系好人卡就零舍舍啫，即系俾个 signal 你唔啱噶啦。虽然我同你 OK， 咁即系你听嗰样嘢。调翻转女仔个角度，咪变咗好人格咯。 我就系话，就算即系港男要点样都好，你第一个观念你唔好即刻咧瞓晒身，我一定要沟到呢条女。你应该当我第一次约出嚟咧，我系当识一个朋友。 喂，呢个社会 咁样咁样，你个人会自然好多，亦都唔会咁着。 唔系呢个社会问题嚟， 你成功率都会高好多。 即系点解见到咁多呢啲 case 咧？原因就系沟女都唔得啊！即系想好快有成果，任何嘢都系。 所以香港 系啊， 所以香港而家乜都系死，学乐器又唔使知，有人学得好，啊、原因就咩都好快有成果，同埋妈咪叫我仔学嘢又系叫佢弹首歌， 所以 你学你都唔识，手仔都唔识去弹首歌， 所以施主佢唔单止学乐器，佢仲好有心机手做乐器，咪沟到女咯，就因为佢够专注啊嘛，落一个兴趣。 不过我又识啲人好专注，但系一手沟唔到女。 咁都冇計嘅， 就係囉，即係同個樣子有關嘅，同埋你音唔音樂風趣有關嘅，好多因素嘅。咁我見到好多呢賢良淑德嘅婦人呢，佢又好好樣嘅，好好身材㗎喎，但係呢佢真係因為真係女強人，佢唔夠時間拍拖，咁好快嗰啲速配咁就搞掂咗，咁我而家都未見到喊嘅，咁但係即係咪就係我哋唔可以用我哋呢啲嗰種生活去衡量人哋嘅生活囉，因為有啲人生活真係好痛苦，我好戥嗰啲人可悲嘅，真係即係佢明明條件好好，但係佢因為屋企人有壓力俾佢，就嗱臨咗去速配，全部身搞掂咗，仔都生埋， 其實都唔好。 咁但係又唔係唔幸福嘅，佢反正佢都冇心機去培養嗰方面嘅感情㗎喇。讀下先喂，又讀唔到 Didi， 咩叫吹波波，我唔明佢講乜喎。 讲真用得过 D-Ad 你预咗啦系嘛，用最短嘅时间完成嗰个欲望，小明坐火车探长真系一语道破 ,8395, 如果八两金请食饭唔去对佢唔住 ,Sally 金英队有同感烈恩倾贵交友嘅识朋友，当我偏见都系食嘢，咁我食 Like, 好过食运输啦。你都想食 model 化妆回啦，唔通你想食骨回咩？小明坐火车可能觉得是吹波波好功夫咧。 我就觉得阿 Ken 咧，你就唔可以代表女人讲嘅。啊，即系有个女性喺度。嗱，阿 Ken 咧就话咧，你入装亲交友 app 咧，咁就梗系搵嘢食噶啦。咁你梗系如果女性梗系想食个 bank 卡，就好过食个运输。我又唔认同喎。 吓食点样计？如果嗰个运输好大只，如果佢真系净系喂，我就系求 食 食啫，咁咪食个运输咯。 咪就系咯 ，bank 卡边度有即系 bank 卡啦，好似阿沈阵营咁样， 可能要奶奶噶嘛又 系咯， 又机又乸型又剩，咁点算啊？ 大肥佬咁样咁点？ 咪咯，运输梗系好食，平时运动惯， 或者曹仁超咁样， 系咯。咁所以嗱，但系男嗰边咧，我就认同啦。佢话咧，男嘅都系想食 model 化妆妹，就唔通想食骨妹咩？但骨妹又冇话唔好喎，经验老道喎，又主动喎， 唔系喎， 又专业又卫生。 唔系喎，我自己揿嗰啲 app 咧，即系化到就好似话咩 model 啊，化妆妹咧， 出嚟唔对， 出个即系成个蒲格嗰啲咧，我真系唔冇乜兴趣。 哦，呢个兴趣品味问题啫。咁啊，又系 Roger 系咩意思啊？可能覺得食吹波波嘅功夫呢，我唔知係講乜喎。吹波波係咪即係以前 N 年前嗰啲一流一嗰啲名㗎，我懷疑係食功夫都係都好㗎，大佬撩人有機會 㗎。Pill Michael, 又係 Roger 小明坐火車 ,Ruby, 哈哈哈呢啲女金英真坦白 ,Lee Patrick, 其實問人做邊行是开场白啫，我新识朋友都会问佢做边行，男女都系 鬼神王， 唔好讲到只系讲女唔识嘢，大把男仔都系冇嗜好冇常识啦。 系啦， 你听听人讲嘢有嘢袋落袋，不如去 HKU 听 lecture， 冇人 treat 噶，用嘅识人，唔好呃自己啦。金英 8395 message retracted Ray。即食文化利用其实我都觉得问人做乜都是了解对方一个方法，可以打开其他话题。Wendy Liu， 如果是一食一出来你问我知不知人如点嚟，我会觉得你超线小 面 坐火车豪情入面挖白吹波波咪骨回咯。 哦，即是这些本地 文章。 好，同埋 Ken 差不多啦。我们再结案层次啦，因为差唔多，因为我听咗开咗。 你错话咗，当我偏见有无听到我写物，咁依家讲紧你未见面倾偈啫，你先用职业去判断人啦。出到嚟正嘅，你仲理鸠佢做乜咩？ 嗯，冇错，啱啊，好实际呢、這个就真系。我唔系你话你偏见，梗系攞你个里面啲内容嚟讲啫嘛。 唔系啊，而家嗰啲 app 有相睇噶，唉。 我知咪就系啲相可能中伏噶嘛。 唔系，如果斋食，你做咩问人职业啫？ 系 系咯， 开咩话题？ 唔系嗱，你又唔知啊？ 你见到人哋正嘅，你梗系话 喂，唔系 几时出去饮杯嘢啊？ 你知女人咧，建基于有权力就有高潮， 系你可以咁讲， 真系 唔系讲紧食系咩嘢先？ 咪食就真 系 搏嘢啦， 系咯，即系开玩下友谊波 咪就 系 咯， 咁 样唔系，其实有啲女性佢 你玩友谊波关人哋做咩？ 老实实，我识一啲女仔交个心咧，系高潮嚟自权力，系好实际嘅。即系譬如有啲尤其是做保险啊，做 sales 界嗰啲咧，哇！你见到个 sales，你唔知系咪赚好多钱？总之好捻醒嘅， 系啊！ 哇！即系 top of sales 成半年都系佢嘅。喂，啲女争住食佢嘅， 咁系有好似喺街度见到啲明星名人咧，过去即刻过去自拍都笑得灿烂啲。 系啊， 平时同 friend 同 friend 都唔会嗌一次自拍 ，exactly 都会有咁嘅人。 系啊，摄像王见到解放军都摄噶嘛。 系啊，即系见到唔知有班人影相入过去影。 信封系运输代表，开平唔够讲样，事事认真去研究嘢嘅人，反而喺好多位俾人觉得七。乜都吹得两句嘅人反而空无点物都可以当男神，香港人根本系普遍咁睇人。 哦，系咯，喂，咁啊，差唔多啦。但系佢哋而家都仲好踊跃喎，同埋 你 等住 双罗双就公主，真人就番薯，你唔系未听过话？搵上翁，如果唔问对方嘅嘢，唔理人哋有兴趣倾乜，只系自己中意乜就讲乜。你又话人自我中心啦， 唔系系因为人哋问我睇开咩书， 咁你就话 人哋问我睇咩书，咁我话我咩书都有睇，咁啊例如科普书咯，最近睇，咁条女连科普书系咩都唔知道，佢话系咪小学生睇嗰啲，咁我已经唔笑佢啦，咁我佢讲到问我最近睇咩书，我话我睇紧咧，即系呢个叫。叫裸猿啊，定系叫睇一本书，系讲即系人类演化嘅。咁我已经唔讲啲好科学、好深奥嗰啲嘢，我讲啲有趣啲啦。啊，你即系讲人鱼嘅问题啊，人鱼会唔会存在咧？啊，原来嗰本书有咁讲过吓，啊，几得意噶咁样，即系勾起一啲兴趣啫。我唔会讲话啊，点解人咧即系要进化？乜嘢叫直立人？乜嘢叫智人？即系你 其实就答错先咯。 你又冇戇鳩咯，系人哋问起我，我抽起一个有趣嘅部分。我唔系一出嚟就讲人。 唔系，其实答错先咯。你 read 唔到，你真正系想问乜啊嘛？ 唔系，咁佢问你啊，你平时睇好多书，当然佢可能好想知道我，好想知道我睇咩书。我话我冇香港100只一定要投资的股票，咁可能佢想听呢啲 啦。其实咧，我识得有啲新嘅朋友咧，佢都好多嘢问嗰个话题咧，但系一答深入啲，佢唔明嘅，跟住又转第二个问题。 喂， 即系有啲人系拿板位嘅。 嗰期我都冇即刻问佢最热嘅话题啊。喂，你点睇咧 ？Set Evil 啊？我都费事咁，我都唔会咁样同佢讲啦。 我觉得咧，我觉得你真系比较话题向啦，当你系咁，你其实应该唔参加呢啲，参加啲 group 好过啦。 唔系唔话题向我都得噶， 系 唔斋食，但问题港女唔会斋食噶嘛。 你觉得系 啊？ 唔系啩？佢扮嘢啫，包装下啫，即系讲啲问题。 如果唔系，都话啦。如果斋食的话，佢又点会问你职业啫？ 咪就系食高潮咯。 我 唔系嗰啲斋食之余，仲想希望 咪就系咯， 唔系嘅，我觉得唔系嘅， 系做男朋友， 唔系，我觉得唔系嘅， 钓下鱼啊，咁啊，系一定系。 唔系，我觉得唔系，我觉得有啲女咧就同啲姊妹一齐倾偈嘅时候咧，哇，嗰个食个鸡丝啊， 都 真系 咁都有可能， 即系有啲系集邮香嚟噶嘛， 都有可能。 咁话唔定佢未食过装修佬，你话自己装修好正啊，啱啱斋个装修佬未食过，咁都唔定噶。你又唔应该谂人哋一定系歧视你嘅职业噶。 咁都有可能， 咪系咯。 咁不如我话咩啦？我系做殡仪啦，我吹啲打噶。 咁万一 你想唔想你去屋企我示范一次吹啲打？ 佢吹俾你睇嗰个啦。 唔系我吹完一次啲打之后，你重复一次向我吹啲打啦。 唔系，我觉得咧，你殡仪可能中意奸尸噶，可能喺你身。 我扮死尸。 唔系。佢識到裏面念房做 嗰 啲人， 依家最新系列嗰啲咧，化到個人歪曬，然後戴白色嗰啲框咯，吊精嗰啲啊嘛，有呢啲主題噶嘛。 係啲咩盧梭啊？ 盧梭， 哇！啲 盧梭即係依個契約論啊。 哦，悶鳩死人噶嘛！呢個小老婆啊，主持夠鐘做嘢，我哋咩識做係啦，差唔多。靚女有著數係事實，唔明你講乜？哦，即系靓啲人靓啲有着数系冇错，港女唔会斋食，唔撚系啊嘛，好食嘅翻桌 约炮都有啦，咁、我都听过呢啲。喂，咁咧系啦，不如我哋结案陈词啦，差唔多啦。喂，总之咧，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咧，即系带嚟无限嘅讨论咧，都几好。同埋我认同阿金英讲一样咧，呢、个成为一个先例都系好处嚟嘅。因为咧，起码咧有啲勇士咧，帮一啲唔肯出手嘅男仔咧，做一个即系屈咗喺心里面好耐嘅一个疑问咧，即系讲咗出嚟，亦都系对社会有一个进步嘅，我觉得。 系啦。 阿監製有咩結案啊？ 冇乜喎，咁呢個永恆都會咁樣實有呢啲發生㗎。 唔係永恆呢，就係、是、因為其實呢個某程度一個進步嚟嘅、因為唔係老鳳好多時呢都是一個傳統呢令到人有個習慣。但問題呢你亦都唔可以忽略咗我講嗰樣嘢囉。因為你好高清嘅，即係我堅持自我，總之我唔做啲嘢。 好高清啊。 咁但係你係俾嗰啲老嘢有錢都食曬啲女嘅、因為有女捱唔到窮嘅、你知唔知沙士嘅時間啊？我見到啲靚女呢好，我住喺銅鑼灣見得最多，同啲雞婆拍拖啊最多啊，因為雞婆嘅經濟穩定過男仔嘅絕對。咁於是乎佢哋溝唔到仔，或者啲仔唔敢溝女，咪轉曬同雞婆生活咯。 都有啊， 即係都係為咗個生活，同埋為咗俾人錫嘅啫，真係。咁所以呢你扮高清咧，你預咗。嗰啲射離子都得啦，即係預咗自己修行啊，即係谷埋谷埋啊，睇下 AV 咁 練咗練咗一粒射離子。 即係係啦，只要你捱到呢練射離子個過程呢根本上有冇女都 OK 㗎。咁又可以高清囉。咁即係阿金應該唔會係呢啲例子啦，即係假如一個黃仁達嗰啲樣啦，佢又好高清嘅，有咩都唔食嘅，咁佢預咗練出嚟射離子㗎啦，我覺得呢啲。係啦，咁所以呢差唔多啦。咁今日就啊又要啊監製吩咐落呢都有幾樣嘢都要講嘅。咁首先即係我諗而家開始人走㗎啦，因為次次都係咁都幾煩。就係、是、呢要 subscribe, 唔係咪要 like 個 Facebook 先啦。咁呢個 Facebook 呢因為所有嘅通報啊嗰啲都喺呢度嘅，即係或者有啲咩事發生。例如呢我網聚呢有位有位朋友提醒我呢，佢話你因為我個網聚好得意嘅，我五月幾你得閒未嚟囉。 嗯， 五月13号个网聚咧就系、是、我谂住同大家一齐去呢个海防博物馆， 系 咁希望大家了解多啲咧香港抗日时期咧究竟当时英军点样即系香港做咗啲咩事啦，咁同埋香港历史知多啲啦，咁咧完咗之后夜晚会食餐晚饭嘅，咁有个网友话俾我听咧，应该系两件事嚟嘅，因为有啲人要翻工嚟唔到，就无谓直头唔报名啦，咁于是乎啦，几日内咧我出多个晚饭嘅。通告啦，咁如果一齊想去海防博物館呢就請你高榮啦撳咗喺個 event 嗰度，因為已經佢呢咗 event 啦。咁呢就其他嘢呢就係、是、會進一步，如果大家有興趣食飯呢未今晚出嚟食個飯嘅咩，因為一年一次啦，因為去年就5月13號，咁於是乎就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啦， Roger 都會嚟嘅，應承咗㗎啦。咁另外呢即係除咗 like 個 Facebook 嘅 page 之外呢，仲有嘅呢就係、是、 YouTube。 大家呢记住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啦，因为我除咗呢啲咁嘅港男港女啊其他唔同嘅话题都有嘅、甚至乎呢我走去做返以前做音乐嗰 part 呢我都成日都想做嘅，原因就係访问返音乐人啦、希望香港人多啲支持返自己香港嘅 musician 啦或者作曲家咁都好啊，咁对上一次都揾咗李健达上嚟都係傾緊音乐嗰啲嘢，咁唔同话题都 咪 catch up 可以参与 catch up 啊各样都会嚟嘅，咁呢仲有就係呢、這個海外嘅朋友呢，如果想支持我繼續做呢個節目呢，更加多成本我哋做到唔同嘅可能性呢，即係嚟做多返多啲音樂嘢呀，例如有場地同埋招呼多啲嘉賓有飲品呀、咁樣你都可以即係當夾錢夾返，即係好簡單，好似聽嗰個朋友咁樣做一個 super chat 呀，或者海外嘅朋友可以透過 PayPal 咁樣就可以支持到我㗎啦。咁本地嘅朋友呢仲方便可以 HSBC 去銀行入機啊或者過數啊咁樣，即係有啲朋友呢就定期每個月贊助50蚊咁樣，我覺得呢個非常好嘅，即係起碼刷到個存在感先，咁記住 HSBC 啦。咁呢其他呢都冇咩要交代啦，係咪監製 冇 啦，咁好啦，再見，多謝金英上嚟。唔知金英有咩啊，你未結案喎、 啊。我冇啊，差唔多㗎啦。 講晒啦。好啦。 費事重複。 係仲有金英呢就每逢新星期三呢就會喺花生台呢就有個節目叫還看金英嘅。但如果大家覺得個觀點好啱你聽，我突然都見到好多人支持你嘅。咁呢就記住聽晚就花生台聽下金英嘅還看金英嘅 live 啦。咁呢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就記住嚟九吹24喎。好啦節目係咁先。 好，今天聽完開 心，好的，拜 拜，再見。